艾臣话：巴尔似乎受到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干预特朗普前竞选顾问斯通早前被裁定妨碍国会调查罪成的后判案件。信中认为，司法部早前推翻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寻求法院判处较轻刑期，严重威胁司法公正，而且史无前例。认为不应该因为斯通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而在刑事案件中获得特别优待。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上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的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南澳以南及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睇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81，澳元0.671，加元1.324，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0.8美元，卖出系1581.4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寨家病毒可以经蚊隻叮咬或性接触传染，受感染的婴儿可能会患上小头症，影响发育和智力，终身需要照顾。病毒亦会引致神经系统并发症，导致瘫痪、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会死亡。大家必须做足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寨卡病毒。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卷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喺一个咧，即系 好冻嘅早上啦，咁啊一齐咧就起身啊，一齐咧就翻工，我都可以咧就准时坐咗喺度啦。希望你都可以咧准时紧守住自己嘅岗位啦吓。出边啊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噶，咁啊相对湿度啊低啦，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咧虽然比寻日同一个时间啦，寻日咧就朝头早啊十度，今日咧就12度啦，咁啊但系。今天早上除了寒冷天气警告之外，仲有霜冻警告喎，喺朝头早嘅时间都系生效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千祈唔好冻亲啦。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有阵时咧会停滞不前，可能入面包含住好多唔同嘅原因，当你谂住为住自己嘅目标理想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但突然之间呢就停咗喺度原地踏步，可能好耐嘅时间冇乜进展。个原因系啲咩呢？喺你身边系咪有一啲东西可以呢就留得住你，或者缠绕住你，一个正面一个负面。有冇办法可以呢就将喺你身边嘅一啲事物呢转化为你新的动力，令到你可以再向前冲呢？人要活得积极健康，人要不断向前，就要想想怎样不断去到转化，将身边的一切转化为给自己就是可以努力向前的一股动力，那就不用来来回回这么多转了。 有相聚，有分离，还是始终喜欢你。明月清风总给我希望，分开终于依然一起。我等待，我希冀，如像初春的天气。无论天晴天阴，洒雨洒雾，心感觉也会很美。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念，多么似旧影戏。犹犹豫豫来读你，留下空信日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设若我知，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在这天，准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亿句，一生一世也爱你。有相近，有分歧，还是始终痴恋你。明白必须讲心里说话，否则不可能一起。我等待着我希冀，还像初春的天气。而无论天晴亦天阴，洒雨洒雾，只想再碰着你。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念，多么似旧影戏。犹犹豫豫来读你，留下空信日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设若我知，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 在这天，想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亿句，一生一世也爱你。 早上的时间，张学友来来回回。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昨天我们看过一个的新闻消息，就说到即水务署都说到来紧可能在个氯气上面呢加少少，加多少少。我们都知道呢，氯气是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有毒气体来的。但我们也都知道自来水里面一般都会用氯气消毒。氯气对人体的危害有几大呢？不过先讲咗先啦，水务署呢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情况底下呢去到加呢啲嘅氯气㗎。好啦，自来水原本应该呢就是一种既卫生又安全嘅飲用水，咁但係由于环境嘅污染啊，导致水入面嘅细菌等有害嘅物质大量滋生。为咗呢就是要抑制同埋殺滅水中嘅细菌，自来水厂啊，即係我哋嘅水务署啦，一般呢都会喺处理水嘅过程入面加入氯气㗎。但是啊，欧美已经咧就开发即系一啲嘅国家啦，研发出咧就系啊，氯气消毒饮用水可能咧会导致某一种嘅疾病噶噃。咁呢个当然啊，仍然有待咧就系证实嘅。好啦，咁你平时煮嗰啲煲滚嗰啲水啊，能唔能够去除水入边嘅氯气咧？啊，答案咧系唔得噶。氯啊，受热之后就会同水入边嘅一啲叫做基附性物质咧产生啊，三氯甲烷等等嘅物质噶。好啦，含有咧就系氯气嘅水啊，对于清洗蔬菜啊、水果、谷物啊，会唔会有影响呢？行喺一个正常嘅吸收环境底下咧，其实啊，对我哋嚟讲咧，都系安全嘅。氯气咧就能够啊，去到咧就令到我哋啦，譬如系屋企啊外边嘅屋企里边嘅一啲咧就输水管啊，本身咧啊水务署佢哋喺水啊食水出厂嘅时候咧，其实咧就洁净嘅干净嘅，不过有阵时咧就好难保啊，温中嘅过程入边会唔会因为某一啲嘅喉管咧老化咗，而令到入边嘅物质啊有所改变。滋生细菌啊，咁令到我哋饮咗都唔好啦。咁所以咧，加入氯气就能够有效咧，非常有效地消灭呢一类型嘅细菌啊微生物，令到呢啲对我哋有害嘅叫做微生物啦，冇办法咧就进入我哋嘅身体入边，因为佢已经被氯气杀死啦。水务署咧就根据啊世界卫生组织嘅标准，而且处于一个更加高嘅规格咧去到处理氯气，然后咧就供我哋饮用嘅。所以咧，我哋喺饮用食水嘅时候咧，就可以放心啦。正常将佢煲滚，就已经可以咧，就系好安心咁样去到饮用我哋嘅水。如果你都系担心嘅，咁啊，坊间咧仲有好多啊，无论系过水嘅杂质啦、微生物啦、矿物质啦等等，都有唔同嘅滤水器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按照住啊唔同嘅个人喜好去到选择咧。一啲添加嘅滤水装置，去到帮自己啲水过滤一下啦。石头嘅水亦都系一种咧非常好嘅天然滤水剂。你睇我哋嘅大自然啦，大自然嘅譬如河溪，佢哋都系用石头去到净化水噶。 清风吹飘雪，渐后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夜楼曾独对冰消瘦。世间轻飘送，我还人独无恋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世间轻飘送，我还人独无恋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成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一首嘅歌曲，达明一派嘅《石头记》。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睇睇天气方面先。天晴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早上寒冷，咁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6%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生效。而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朝早嘅时间啦，咁啊，梗系又同你睇睇咧啊，星期二啦。家务对我哋嚟讲咧，其实只要用啱方法嘅话咧，你发觉原来处理家务上面嘅事情都可以好简单。特别有啲嘅家务对我哋嘅小宝贝，清洗嘢我哋可以用水啦， 水入面都已经非常之卫生嘅。如果你问呢喺宠物可唔可以饮呢啲嘅水呢，煲滚我自己就会俾宠物就饮一啲煲滚咗嘅水嘅。咁如果呢根据返我认识嘅专家建议啦，其实过滤咗嘅水喉水呢都一样可以嘅。水务署嘅氯气加入去呢，其实大幅度呢就係俾呢个世卫更加呢就係严谨嘅一个规格嚟嘅。咁所以呢我自己个人嚟讲呢就放心啦。不过呢要留意埋喎，小朋友嘅衣物呢好多时呢就沾污咗各种嘅污渍嘅，令到大家呢就好头痛。特别呢佢哋嘅皮肤咁娇嫩啊，咁如果要好好地清洗呢，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嘢要注意呢？好多嘅家长呢就会将自己小朋友嘅衣物洗嘅时候就直接呢就除咗佢，跟住呢就去清洗啦。呢个方式呢就未必能够有效咁即刻将啲深层嘅污垢呢就係或者顽固嘅污渍啦，例如耐咗嘅奶渍啊，就即刻呢就洗得甩嘅。最好呢就先将呢一啲嘅衣物呢就浸一浸佢。浸泡嘅方式呢就以温水暖和嘅水加入一啲适量嘅清洁剂搞搞佢先，然后就浸一浸。浸完之后呢，等个衣物呢本身都已经充分咁样吸收咗呢就係呢一啲叫做去污嘅力量之后啦。然后呢就再放喺洗衣机嗰度清洁。咁样嘅话呢就可以好好多㗎啦。这个浸泡的时间呢，水温虽然话就话暖咗，都不适宜呢就是太高噶，大概40度左右的水呢就最适合啦。过高的水温呢就容易令到衣物呢的纤维变质，或者令到呢就是这些的服饰呢它们颜色也都会甩咗落嚟噶。浸泡的时间也都不可以太长，咁大概呢15分钟左右啦，咁呢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啦，咁大家留意住啦。 我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了。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可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 静静的唱。 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静静地尝一口，味道香浓地说，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静静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反驳。我静静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一首嘅作品嚟自周杰伦，甜甜的。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进入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钟，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在社交平台天马台表示，已经安排两架包机星期三夜晚免费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香港居民返港。所有乘客抵港之后会即时入住已经转作强制检疫中心，位于火炭的骏阳村接受强制检疫14日。帖文话：明白乘客已经在船上一段时间，十分渴望翻屋企，但参考专家意见之后，认为船上持续出现新增的确诊个案，显示船上病毒仍然相当活跃。乘客翻香港之后入住检疫中心会较为稳妥，以面对家庭和社区带来健康风险。船上350名香港居民中，超过2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会留在日本的医院接受治疗，而确诊患者的紧密接触者在当地的检疫期会延长。本港新增3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宗个案分别是早前确诊太古城患者的妻子和同事。医管局证实，确诊的太古城个案和他的同事今个月初曾经2次到医管局大楼开会，强调会议是在2个人病发之前进行。涉及会议的5名医管局职员有1个人喉部不适，将会送院检查和进行检测，其他员工都没有表示不适。另一名新增的确诊患者是69岁退休人士，有长期病患，先后4次看私家医生，亦都有去普通科门诊求医，前日入住明爱医院。卫生署对2名涉嫌违反强制检疫令的人士发出传票，并严正提醒受强制检疫人士应遵守检疫规例的要求，接受14日的强制检疫。卫生署表示，自今个月8号强制检疫生效至今，一共有4名受强制检疫的香港居民企图离港，入境处已经成功在口岸将4个人截获，卫生署随即将他们送到检疫营，并联同警方展开调查。经调查之后，卫生署就其中2个人向法庭申请传票，至于剩下2个人，卫生署和警方正积极搜集更多证据，给律政司考虑提出检控。美国司法部超过1100名官员联署公开信，要求司法部长巴尔辞职。公开信说，巴尔似乎受到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干预特朗普前竞选顾问斯通早前被裁定妨碍国会调查罪成候判的案件。信中认为，司法部早前推翻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寻求法院判处较轻刑期，严重威胁司法公正，而且史无前例，认为不应该因为斯通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而在刑事案件中获得特别优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上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6:35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啊，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朝头早起身咧，记住啊，着多件衫，千祈唔好冻亲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白元豪都同大家睇睇咧，就系报纸先。我哋发觉咧，有阵时啊，长者真系因为认知障碍咧就走失咗啦，情况可大可小噶。就算最后冇事啊，都会令到屋企人或者照顾者忐忑不安。有巴士公司推出咧一个以八达通啊，号码做应记嘅叫做寻人启示功能，系咩嚟嘅咧？同车上面嘅系统连接，咁官方建议啊，屋企人咧及早啊记低长者八达通嘅号码。每一张嘅八达通咧，佢哋嘅叫做卡身啊，都会有一个咧号码喺度嘅，好容易咧就会揾得到。紧急嘅情况底下咧，佢哋就话到啦，巴士公司嘅中央系统咧就有登记噶。若果咧有失散长者啊，坐车拍卡嘟过嘅话咧，车入边嘅驾驶室嘅一个叫做蜂鸣器啊，就会即刻发出咧特别嘅声响，提醒车长啊联络相关嘅人士。据讲啊，咁啊巴士公司嘅官方免费 app 咧，咁啊大概两年之前啊，咁啊有一个咧就叫做提供寻人嘅启示。平均每个月咧有一至两宗嘅求助个案，不过功能咧就好基本嘅啫，只系咧喺 app 上面咧就好似写低啲嘢，然后咧就显示走失咗嘅长者嘅特征啊，或者咧就系帮助寻找嘅资料等等。于是乎，巴士公司咧就叫做咧喺上年嘅10月开始加强，家人或者看护可以喺紧急情况底下提供长者嘅八达通号码。於是乎，巴士公司咧就可以輸入相關嘅號碼咧，就去車上面嘅收費系統。遇到有走失咗嘅長者，而利用呢一個嘅八達通繳付車費嘅時間，不出3秒，車長嘅踏盤右方嘅駕駛顯示器咧就會發出 beep beep 嗱，呢個響聲有5至10秒噶，兼且咧就亮起紅燈，所以一定咧車長會留意到嘅。车长知道咗啊，原来呢一位嘅长者咧需要特别嘅照顾之后，就可以请乘客咧就可能帮忙协助啦，望一望住个长者，同时联络车站嘅督察，等待支援，以便咧联络佢哋嘅屋企人。所以点样可以用到八达通，又或者点样可以利用到咧就系车上面嘅装置帮得到佢哋呢？就是呢当长者一嘟的时候呢，咁车长就可以即刻发现呢一位嘅长者有机会呢是走失咗嘅。即刻呢就可以联络返相关嘅人士呢，就去同长者呢就接应返。好啦，有人呢就担心呢私隐嘅问题。巴士公司表示 成功找回长者之后，其实八达通号码等等的资料记录就会删除了，亦都咧就会喺 App 嗰度啊，刊登翻咧就系成功寻回嘅信息。啊，佢哋正在计划啊，就同非政府机构，就例如咧就系协助老退休症长者组织合作。如果有需要嘅家属咧，可以转介俾佢哋呢一个嘅服务嘅。啊，佢哋内部而言啊，寻人启示未来或者咧就会加入自动通知车站职员嘅功能，即系直头咧一 do 咗之后啦，咁啊亦都咧会透过一啲嘅通讯，直接咧就联络翻咧喺站头嘅一啲嘅职员，加快呢一个嘅效率。啊，需要使用嘅乘客亦都咧就可以透过 app 内即时通讯或者致电咧就系巴士公司嘅热线嘅。我哋当然咧就唔希望长者走失啦，不过如果走失咗，有更加多唔同好嘅方法去到帮助我哋揾到嘅话咧，咁对我哋嚟讲咧，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希望相关嘅方法咧可以越嚟越研发得多，咁啊帮助更加多走失咗嘅长者。有阵时坐车都系令到大家开心嘅，特别可能有阵时两蚊政策底下啦，而家就唔好走嚟走去啦，因为疫情嘅关系。不过有阵时游下车河，享受下都系一件好事嚟噶。跟住望住自己一大片嘅蓝天，游下车河，感受下活着嘅快乐。 在某日某夜里。听一首歌已经心碎，流泪也成为乐趣，同样唱着同一句，共你就算倦了，眼睛半掩仍不归去，随便说亦随便笑，随便喝亦随便吹，随着各自寻伴侣，然后我们现在已各有各顾虑。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达一起唱这歌？这歌也很不了，唯独我仍然在唱，流泪过后还苦笑，就算是再重要，昨天记忆留底多少，人大了便成熟了，成熟了便忘掉了，忘掉这日无话了，成就添了多少，也各有各照耀。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将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亦难愿你和我分享更加多。你我的最初，再唱这 作品啊，嚟自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入面啊，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早晨。 咁啊紧要啦，因为呢几集咧就讲下点样可以喺老板面前加分啊嘛， 系啊， 系咪咁啊？上个星期就讲啊，譬如潜能啊，各样嘢，老板梗系中意用一啲有潜能。即係叫做解難能力高嘅同事去到幫手啦，係咪？自己做少啲嘢嘛。好啦，咁但係咧，老闆都要揾一啲人咧，去到除咗自己呢住班同事之外啦，係咪都需要咧去揾一啲嘅同事？其實佢哋雖然唔係個職位係老闆，個職位唔係上司，但係佢哋有一個叫做領導嘅才能， 係啊， 會唔會特別睇中呢一班嘅同事，覺得喂佢真係？O K 喎，搦到件事喎，好有領袖風格，會唔會加分嘅？定還是覺得喂唔係？喂呢、这个人肯定系谋住我的位置，枪打出头了啊！咋咋谂解决咗佢？ 咁呢个就即场欺凌噶啦，即刻归纳咗咗。 系啦，嗱，咁我哋唔谂欺凌嗰边啦，我哋谂正向嗰方面嘅吓。咁应该点样咧？ 呢一样嘢咧，其实。正常一间公司都会去做嘅，因为我哋好多时会同啲叫做领导层啦或者管理层咧，好多时都会去倾一个题目，就叫做一个叫做 succession 啊，揾继承者。咁啊，即系讲紧头先你所讲嘅老板咧，即系叫做一个team lead 啦，咁啊叫做一个 leader 角色，点样去揾下一个即系继承者？但系啦，即系视乎嗰个当时人点谂啦。喂，你揾人继承我咪即系我咪坐唔耐？咁唔系咁谂嘅。其实系一个叫做你都要去叫做保留一个同事咧，你都要谂方法点样去帮佢去发展，发展咗系咪留喺呢间公司做后话啦？其实可能你令到佢成为一个 leader， 佢都可能有机会自己走咗出去做人哋嘅 leader 嘅。咁啊，但系通常会睇啲乜嘢咧？咁啊 ，leadership 咧系好重要嘅原因，佢嘅因素去睇嘅。但系点样睇咧？有几样范畴。咁我先讲，先至话唔好去 lead 人啦。首先咧，一个人究竟嗰个叫做 self awareness， 究竟自我嗰个认识深唔深？你自己即系通常我哋都会了解到同事咧，我哋好多时老板或者同 HR 倾偈咧，会好多时喺当中咧会知道个同事究竟认唔认识自己。譬如你同同事对话之间，或者老板啦，最经常同同事可能反映好多工作上反映意见嘅时候咧，同事收唔收到嗰个讯息？咁可能佢讲咗一啲，可能唔会好多时唔会兜口兜面闹你噶嘛，咁我兜个圈话翻你， 含沙射影 ，get 唔 get 到咧？即系好想好院长话俾你听，做得唔掂，或者做得差，或者有啲嘢要转一转。 咁已经算好噶咯，起码佢唔会直接我踩你， 直接踩你我都 get 唔到个大件事啦。但系咧，通常都有嘅，真系有嘅，真系有啲同事咧，可能佢嗱好多原因啦，可能佢好有信心啊，太过自信。其实你讲好多嘢佢听唔入耳，又或者佢有好多嘅所谓嘅藉口理由去帮自己去申辩。其实呢啲咧，佢自己对自己嘅认识系真系唔深的， 即系狡辩咯。 冇错啦，佢有好多个盲点，佢睇唔到。 哎呀， 咁其实呢样嘢好紧要，好大件事嘅。如果同事连自己个盲点睇唔到咧，其实佢唔会系一个叫做一个佢 learn 唔到，佢学唔到几多嘅，佢唔可以令自己再升，即系再提升一个 level 上去。因为呢、这个佢自己都睇唔到自己咧，佢唔会识得睇佢嘅下属。 呢啲好难去教 嘅，系一个好大嘅 blocker 嚟。喺我哋嘅眼中，即系喺我哋管理层嘅层面咧，如果我同事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叫做障碍嚟嘅。 我谂咧，即系我自己个人分享咧，要认识自己，我经常都会问自己，都系嗰三个问题。第一。我系边个？我做紧乜？同埋我喺边度？即系你经常解决自己呢一几个问题嘅时候，你会好清楚自己人生嘅岗位喺边度。 系啊，咦？你又答咗我啱三样嘢， 几样 嘢？ 嗱， 即系譬如你我哋讲嗱英文 personal insight， 即系其实你自己讲紧你好清楚自己有几个，你譬如个 position 你个位置，你而家向边度？即系你而家清楚你自己嘅缺点啦，你嘅优点啦，咁啊缺点啦，即系需要确实都系可以再提升嘅地方啦，盲点啦，你要去边就系你嗰个方向，你想做啲乜嘢？你想行去边个方向？因为其实咧，你嘅人生成日讲唔好话工作啦，你嘅人生你系有个方向，你先至会有个方向去行噶嘛。 因为你连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喺边嘅时候，你都决定唔到自己可以去边啊。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通常第一样嘢会睇咧。 先睇下個同事究竟認唔認清自己。我哋有啲同事去到我哋所謂嘅叫做又係 high potential 嘅有高潛能嘅同事，佢走到埋嚟有咩分別呢？佢好清楚自己要做乜。 嗯， 佢甚至乎話到幫我聽，我三年之後我要做咩位。 嗯， 咁好啦，呢啲位就呢啲情況就易搞啦。咁我哋就話俾佢聽，通常就會睇到，哦，你三年之後想做呢一樣嘢咩？得，你而家到三年中間個 gap， 你爭咗啲乜嘢？無論你個態度啦，你個能力上啦，你有啲咩經驗上啦，嗯，你一啲嘅嗯好多時你處理過某啲嘅工作，係咪爭呢一堆嘢咧？就係、是、正正成就咗佢過嚟緊嗰三年所謂嘅叫做嗯發展 development 嗰個 plan 啦。咁呢啲就比較容易啲搞。咁但如果某一啲嘅所谓我哋见到嘅同事啊，可能佢平时见佢嘅 performance 啊 OK， 咁究竟嚟紧可唔可以再升一层楼去做管理层咧？如果去到呢啲位，呢、這个就好大嘅障碍。咁好啦，呢、這个先讲自己啦。咁讲紧大人点样去睇人咧？就系、是、譬如你。我唔知道你有冇做过啲类似 team lead 嘅角色啦、或者有冇做过啲 leader 啊？有冇做过呢啲咁嘅角色啊？ 以前都有嘅。 点样去揾？你觉得揾啲帮到手嘅人，你睇啲乜嘢 嘅？睇嗰个人嘅，譬如言行举止啊、谈吐啊，呢样嘢最表面啦、然后可能会从一啲嘅小事上边、即系例如，如果原来大家喺某以前合作过嘅某一啲嘅经验上边可以认识佢啦、又或者咧系同佢合作过嘅人身上边咧、去了解其他同事。例如他们最主要了解他们的态度啊、了解他们的热诚啊、我觉得有阵时工作能力呢是必要的、但是呢对工作那个的热诚呢某程度上都不可以缺少。一个人很厉害但他没有心机做呢，其实他跟不做做不到都是没什么分别的。 其实是啊，你讲得都很重要啊。你话即系嗰个言行举止咧，好紧要。譬如佢究竟佢对人嘅时候个态度啦，佢够唔够？即系第一样嘢，佢有冇佢去尊敬、去尊重人？呢、这个好紧要嘅。一个如果一个领袖佢唔识得去尊重人咧，其实唔会有人尊重佢先嘅。呢、这个好紧要。咁即系唔好以为高高在上就真系咩都得啦。咁、那、嗰个尊重，嗰、那个互相尊重好紧要。 要贴地嘛。 系啦，冇错。咁同埋。第二樣嘢咧，我哋都會睇到佢夠唔夠即係 ethical， 即係有冇嗰個所謂嘅個道德，嗰、道德層面啊，其實係咪因為好緊要啊？尤其是領袖嘅角色咧，如果佢冇道德， 即係嗰把尺亂咁擺， 嗰把尺咧係其實好危險嘅，對於公司好危險嘅，因為佢正正喺我領導。如果佢嗰、那個做事方式佢唔夠，即係又叫做行緊正確方向咧，佢完全係會帶到成條 team 會行錯方向，甚至乎係行錯方向。咁、呢個係我哋係好着重嘅一樣嘢嚟嘅。咁另外就係佢夠唔夠open 啦、即係因為始終係一個 leader。佢會面對到個會係條 team， 咁通常咧，其實你管理下屬最大問題就係好多唔同嘅意見，好多唔同嘅 style， 唔同嘅取態，你點樣去包容，點樣去接納呢一堆唔同嘅意見？可能成班同事都反你嘅，講個意見上啦嚇，你想去做呢樣嘢，但係成班都反你，你夠唔夠 open 去接受呢啲意見咧？如果你開心去聽嘅話咧，呢個係我哋睇到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叫做特。即係一個好一個嘅 strength， 一個嘅即係個 star 嚟。 其實咧，作為一個 leader 咧，我自己認為更加要虛心聽，因為咧你聽完之後你就知道每一個幫你手嘅人，佢哋嗰個嘅個 talent 啊，即係佢哋嗰個嘅優點，佢哋個長處喺邊度。一個好嘅領袖，佢未必係一個好嘅 staff，但一個好嘅領袖咧，佢可以分配所有嘅員工喺一個好適合嘅崗位，即係用佢哋咧，用佢哋嘅優點用到最盡咧。發揮到個效力嘅最強啊嘛！ 你中咗我其中一樣嘢就叫做 empowerment 啊，就係咧係放手俾條 team， 即係俾你嘅member 咧去做佢哋做到嘅嘢。你俾佢嘅空間，你俾自由到佢哋去做，或者當中係你信佢哋嘅。咁呢個係好緊要，係啦，信任佢會信任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即係佢係要需要有呢咁嘅特質，佢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出色嘅 leader。 係啊，又舉到個例啊，例如三國時期啊，劉備係咪？咁劉備佢自己本身唔係一個好叻打嘅人， 係冇錯， 又唔係好叻策劃嘅人， 係啦。 但係佢咧就可以揾到一班好嘅下属， 冇错， 呢个咧就系一个 leader 具备嘅魅力啦， 冇错， 即系个魅力可以令到佢吸引啦。譬如佢揾阿诸葛亮翻嚟， 系 佢点会叻过诸葛亮啊？ 咁得啦， 但系佢就令到诸葛亮咧可以即系被佢用， 佢识得用人， 冇错啦，识得用人咧就 是、信佢， 冇错啦，一个 leader 具备嘅条件， 冇错 啊，咁最好咧就系呢一样嘢。好，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讲过，唔该晒 Vince， 拜 拜。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难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全身一刻爱会在场。 呢首嘅作品咧，话俾大家知道，原来揾到个好善良嘅上司或者善良嘅下属，都系一件好事。佢系霆锋，善良。 累极后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怯方，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全身一刻爱会在场。 一首嘅作品嚟自谢霆锋，善良。室外温度十二度，我哋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有啲嘢唔好睇表面啦。 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居，翘着身体，继续靠近的。 首歌是很 sweet 的，但写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 J 峰说写 demo 的时候反而是挺缺乏安全感的，甚至去到怀疑女朋友出轨，连他自己都估不到出到来的效果可以这样。 若干得分不开也好，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8啊，咁啊，扭开收音机啊，听紧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同埋阿 O 喺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睇睇依家哇，得12度嘅气温啫，咁啊，今日咧朝头早驾驶翻嚟公司。嘅時候都感覺到啦，哇，涼風陣陣。咁啊，同大家今朝咧即刻睇一睇啊，營養師啊都推介嘅十大保暖食物啦，咁樣咁啊，唔知係咪食齊呢十種咧，你個人成個人都會熱辣辣、暖粒粒啊。 咁啊啱啦，而家有寒冷天氣警告，仲有個霜凍警告， 哇，好誇張啊！咁所以就食下呢啲保暖嘅食物啦，咁啊放心啊，全部都係好容易。就可以食得到嘅嘢嚟，就絕對唔係。喂，好難喎、朝頭早點揾呢啲嚟食啊？咁樣，咁你當然可以配搭一下啦。一陣個早餐，睇下有冇呢啲食物嘅種類出現啦。第一咧就係牛肉啦，牛肉咧有可以製造熱能嘅豐富嘅鐵質啦，同埋咧維他命 B 集啊。一塊咧六安士嘅牛扒咧已經含有咧5至6毫克嘅鐵質噶啦，可以滿足咧。男人啊，即係一個成年嘅男人咧，每日所需要鐵質嘅70% 啊，咁啊，所以呢一樣咧都係幫到手嘅。咁你知道，喂，有陣時你去到茶餐廳食早餐，咁佢都有得揀雞扒定係牛扒，咁你今日就好揀牛扒啦，因為會暖少少咁樣。咁啊，第二啦就係咧，哇，你估佢唔到。是蚬肉喎、原来呢每10克嘅蚬呢就有呢 10.9 毫克嘅铁质。咁比牛肉嘅铁质呢含量更高喎、咁样。咁、如果你话喂朝头早边度搵啲蚬出嚟啊，又要透沙又要剩咁样。你可以揀蚬肉意粉㗎嘛。有啲西餐厅嘅早餐呢都有呢、這个白汁蚬肉意粉去揀嘅。 蚬我都好鍾意食㗎。即系佢食落去嗰种淡淡嘅清甜咧，我都系觉得哇，真系太正。 同埋咧，蚬咧原来系减肥人士嘅恩物嚟嘅， 系咩？ 因为咧100克入面咧只有1.1克系脂肪嚟，其他全部都系好多都系头先讲铁质同埋蛋白质。 哇！如果呢啲天气咧能够即系杀鸡煮蚬咧， 哇正啊！清酒煮蚬啊吓，咁啊 真系正。 系咁又會暖身少少啦，咁你清酒會滾熱佢，跟住嗰啲蚬就會卜卜咁樣啦，滾到哇！即係朝頭早幾開心咧，飲到呢啲食物。好啦，跟住再數落去咧，這個咧外國少少嘅香港人未必咁中意食嘅，就係講緊就係肉桂啊。肉桂咧就成日俾大家一個感覺都係。歐洲啲啊，北歐啲啊，有陣時你喺機場咧，去到外國嗰啲機場，一聞到肉桂味啦，啱啦，呢個機場一定係去啱地方，因為香港咧好少聞到肉桂味嘅，除咗聖誕節嗰排啦，係咪先？咁啊，肉桂咧原來啊可以咧擴張血管啦，同埋幫助血液循環啊，令到表皮嘅供血量咧充足啊，抵抗呢個寒流咁話。平日咧攞肉桂沖茶咧，不妨加入呢個肉桂粉咧，同埋幾片薑，同埋咧一茶匙嘅蜜糖啊，咁咧就會令到你咧成個人咧。都暖粒粒啦， 姜茶都系好无敌嘅一样嘢。 系啊系啊，咁但系有阵时姜茶就大家觉得辣口少少咯。咁点样做到个 细路仔就？我觉得细路仔就唔得啦。 系啊，我哋大个先话，哇，饮姜茶好滋补啫。 越辣就觉得越香口。细路 嘅咩嚟噶？即刻吐出嚟。细个嘅时候一饮呢啲咁样。不过唔紧要啊，如果收音机旁边有啲小朋友，我想话俾你听啊，口味系会变嘅。你细个唔中意嗰啲嘢咧。你大个可能会无端端无啦啦咁中意， 西芹都系其中一个细个唔中意食，大个会中意食嘅嘢。 嗰啲芫茜啊、糖蒿啊，嗰啲全部都系细个。 大家都唔得， 细个完全哇一咩菜嚟噶呢啲？点解啲菜个味咁臭嘅？细个觉得糖蒿，依家有阵时即系依家唔好打边炉啦，即系譬如 自己烚咯， 系啊，自己烚嚟食咧，你都仲有嗰阵味。不过依家就觉得，嗰阵味几好食咁样啊吓。咁好啦，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 冬天嘅時候咧，特別見到咧有啲叔叔咧喺街邊炒栗子嘅，咁啊愛嚟賣啦。咁啊原來咧，栗子咧都有保暖嘅功效嘅，呢個亦都係傳統智慧啦。因為栗子咧含有豐富嘅碳水化合物啊，喺消化嘅過程之中咧可以製造熱量啦。 番薯有冇啊？ 番薯咧就純粹澱粉質多少少，即如果兩者比較咧，叫做令到身體多啲熱量咧，或者多啲暖和嘅感覺咧，就應該食炒栗子嘅，即同一檔入邊。咁你知依家好多元化噶嘛？佢有炒栗子，又有醃雞蛋、鵪鶉蛋嗰啲咁嘅嘢。總之，如果你話喂唔係為咗果腹嘅，唔係為咗貪口癮嘅，咁你就應該咧就食一食栗子。 咁你又想暖又想飽嘅，咪兩樣食曬咯。 係兩樣食曬咯。咁人哋炒栗子都辛苦啊， 辛苦啊！ 你諗下，你凍冰冰經過十分鐘，人哋可能吹成三四個鐘 啊。 所以我覺得即係炒栗子貴啲係抵嘅。是抵的一件事，咁啊，唔知今日嘅早餐你又会食啲乜嘢啦吓？头先嘅推介又帮唔帮你手咧？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通咗呢个天地线，今日嘅天地线就系 Didi 早晨啊 ，Didi 早晨， 早晨两位， 早晨啊，系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Didi？ 咁啊暂时咧都系路路畅通嘅，咁都系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噶，喺荔枝角嘅长茂街啦，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嘅，就系咁多啦。 哦，就系咁紧啦，其他系咪嗰啲隧道情况全部都正常啊？ 是啊，剛才我讲全部隧道路面等是正常的。 哦，咁啊好啊，咁啊Didi 入返室内嘅地方啦，注意保暖啊，因为真係相对比较冻少少啊，唔好病啊，知唔知啊？ 知道，我想问呢，是啊，你哋揸车啦就冇搭过呢一个屯马线啦，係咪？ 係。 係啊，我琴日呢问个同事喎，佢呢真係冇搭到，但特登去钻石山个站呢睇下，佢话嗰新嘅扩建月台呢真係几靓喎，不过就少人搭，可能啱啱新开啊。 係啊，同埋近排大家都少咗人返工返学咁样啦，咁返学就停咗啦，咁所以就即係迟啲可能全面复工啊，全面回复正常嘅时候呢就会多返啲人搭咯，因为睇到第一日新闻报纸卖呢都话啊时间真係确系悭咗啲嘅咁啊。即係有關嘅居民咧，係便捷咗一啲嘅。咁啊，仲有樓價方面都帶動高一啲啊。轉個頭睇樓，講啟德區啊，你睇下有冇即係幾時係買嘢嘅時機啊？就係、是、你買得到嘅時候就係買嘢嘅時機啊，係咪啊？ 入翻啲咯，啲 係啊，啲啲搬近啲電台啊，咩啊？ 我就唔入翻啲，留翻俾你啊，小白，你大好前途啊！ 唔好咁讲， 前途系边个前先？系咪钱个钱啊？系咪？ 两样都有啦，当然。 好啦，好啦，唔该晒 Didi，thank you， 唔该晒 Didi 啊！好啦，今日天气方面啊，有都系大把前途嘅 Barbie 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 你好啊，哇！出边有霜冻警告，有冇揾啊？附近有冇霜啊？你？ 我想我住的地方应该冇伤啦。咁同埋咧，今朝早咧，因为咧出住太阳喎，咁我自己企喺个位置咧就唔算好大风啦。咁所以咧，如果着够衫咧，够暖嘅话咧，我觉得都 OK 嘅。因为可能咧，琴日咧嗰个冻咧已经适应咗啊。 系。 咁今朝早咧呢、這个时分就开始有阳光啦，咁啊行咗落嚟咧，咁个人就自然暖粒粒啦。咁我再加上咧，即系唔系算太大风，其实有风嘅，不过唔系好大风，即系唔系好似琴日咧，琴日直情吹到。头发乱晒我，其实系，咁所以咧就我觉得还可以啦。虽然咧你话有霜冻警告，但系体感上咧，可能我唔系企咗好耐啊喺室外，咁我就觉得还可以嘅。咁同埋咧，我见到香港人咧，真系我今朝早见到好多人咧，都系用竞步嘅速度咧行去车站啊。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咧，系啦，真系好，其实好好笑嘅，因为咧你见到好多侧边嗰啲香港人咧。你擺明見到佢唔係個個都咁急，即係我唔覺得個個都會咁趕時間得啦呢個鐘數。但我頭先已經身邊見到五個人喺我隔離咧，係用好急嘅步伐咧，係一路向住車站方向行。咁而且咧，大家咧都有同一個動作嘅，就係、是、用兩隻手咧去扯住兩個衣領咯，或者扯住條頸巾咯。 哦，即係 感覺到係真係因為 入風啊， 想行快啲。 係驚入風啊條頸嗰度。 係啊，所以呢我就覺得呢一個感覺幾得意啊。其實我收個線我都會行快啲嘅，即係因為我覺得呢、這個步伐呢係即係要呢一種天氣呢你先至會想去感受啊。咁、而且朝頭早呢即係做少少呢一啲咁樣嘅運動呢都係好嘅，我覺得個血液循環會好啲。 行快兩步啫，都未可以叫做運動嘅， 係咪？咁唔係啊，你行快幾步呢，尤其是而家著咁多衫呢，其實你如果行快幾步嗰種咁嘅速度呢，加埋啲手手腳腳都想喐下揈下呢，其實個人真係會熱㗎。 呢啲天呢其實真係拎住個熱辣辣嘅叉燒包，其實我都覺得正喎、啊、呢啲天。 不過咧，因為可能而家即係呢一排嘅情況咧，平時朝頭早會早啲開嘅嗰啲食店咧，即係喺我自己呢一區嗰啲小店咧，就全部都未開咯。 哦，咁啊冇辦法咯，咁啊唯有就係、是、遲啲啦，睇下有冇機會啊嚇。即係凍嘅話咧，我睇下係咪就係凍埋呢個星期啦。下個星期咧又話嚇、啊、氣温逐漸回升啦。咁啊，大家就如果中意凍嘅朋友就享受埋呢個星期啦。唔中意凍嘅朋友咧就有盼望啦，嚟緊嘅時候氣温逐步回升啦，係咪？好啦，唔该晒 Barbie， 咁我哋又转头再倾过计啦，唔该晒，好，拜拜。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咁啊天晴干燥，早上系寒冷嘅，日间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去到18度啦，咁啊吹和缓嘅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其实寻日咧，原本咧都话最高嘅气温会系15度啦，不过因为下昼咧个太阳伯伯出咗嚟啊， 劲少少，好似去到16、17度嘅，可以 系啊，都差唔多19度、20度都有去咯，系因为个太阳真系。 几好喎、啊， 咁样晒落嚟， 帮帮手， 系啦，咁啊真系暖咗好多啦吓。好啦，今日展望啊，明日早上系继续寒冷嘅，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咧逐渐回升啦。而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阿欧今日咧继续请嚟啊，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咏诗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虽然啦、近排楼市都真系麻麻地啦，咁啊都有楼市下滑嘅迹象嘅，咁啊未真系跌到入狱嘅，咁但系都。有少少好消息傳來啦，就係、是、屯馬線第一階段嗰個站就有啟德站啦。咁有好多買咗啟德嘅業主朋友咧，就守得雲開見月明啦。咁啊，啟德呢個位究竟啊，作為樓市分析應該點樣睇呢？ 終於等到啦啊！終於等到佢開站啦，因為啟德咧，其實佢哋都即係受咗好耐之苦啊！就係、是、因為咧，周圍咧都即係沙塵滾滾啦，亦都交通唔係咁便利啦，或者配套都唔係咁充裕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自從啦嚇個站開咗出嚟之後咧，即係嚟緊咧，我相信咧不斷咧都會多咗咧啲嘅租户啊，甚至乎一啲住户會入去啊。咁咧人流多咗咧，自然咧啲商鋪咧各方面咧就開始會即係進駐啦。咁所以咧成個啟德站咧，我咁睇啦。其實佢哋供應量咧係好少嘅，即係佢地咧已經即係賣曬啦嚇，咁、開始咧已經即係進行咗一系列嘅即係各項嘅起樓工程啦。咁其實咧好多人買咗嗰邊咧，好多人冇搬入去住，就係因為佢個交通唔夠便利啊，或者配套唔夠充裕啊。咁所以咧而家開通咗之後咧，我相信而家嚟樓價啦，其實睇高一線噶，就好似咧當年嘅九龍站咁樣啦嚇。嗰陣時咧成日都話啊，即係未開通嘅，咁其實樓價已經好貴啦。開通之後都即係更加升得。啊，即係你見到嗰個樓價都節節上升啦。咁啊，啟德站一樣。咁啊，我深信啦，佢各方面嘅設施咧起完之後咧，樓價會進一步即係向上啦。不過喺今時今日咧呢一個環境裏邊啦，咁其實咧仍然啦都有啲未賣曬嘅新盤啦，發展商都推售緊嘅。咁啊，平均啦即係大概係20,000+一尺啦嚇，有啲更加特色單位啊，或者更加靚嘅户向咧，係去到成30,000+。咁咧。我有啲朋友啊，甚至乎我啲學生都話，有啲貴喎，應唔應該入呢？咁當然，如果今日入市咧，我都普遍叫大家咧，即係先睇定啲，係啦，咁啊再入市，因為啱啱新年過後啦，咁其實好多時咧，就發展商咧會好睇佢哋嚟緊嘅買樓嗰、那個情況而去調整佢個本身嘅定價嘅。咁啊，當然啊，買得好就會調高啦。咁如果啊嚟緊個月份啦，即係買得唔係咁理想嘅時候咧，咁我深信啦。即係唔好話發展商啊，二手嘅屋苑業主都有機會調低，咁咧應該咧就可以執到平嘢啊，咁所以可以等多一個月嚇、啊，再望一望個市況、再入市啦。 係咁啊，但係啟德頭先阿 Joyce 都有講啦，話依家剩翻好多嗰啲特色户啦，咁樣啊嚇，咁啊先抌開個尺價先，因為你而家 揀得啟德咧都有啲實力嘅，或者想湧翻入去都覺得 OK。不過有陣時投資呢啲特色户啊，或者叫做矮少少嘅複式啦，其實佢度都有一排係咁樣噶嘛，有幾某幾個私人嘅發展商都好興係咁樣。你覺得呢一種少少外國少少嘅感覺，攤後少少，你覺得 work 唔 work 咧？同埋嗰個 resale value 又有冇喺度？即係轉售嘅價值又相對又得唔得咧？咁樣啦嚇。 係啦，咁其實咧喺外國啊，其實咧好多人啦，如果咧即係真係住市區咧，佢哋會中意住 apartment 啦，未必中意住 house 啦。咁因為方便打理啊，有即係人管理啦。咁咧喺香港咧，就因為佢係稀有啊、罕有啊，所以好多人中意住 house 啊。咁但係咧，佢哋啲價錢啊，一啲都唔平啦。咁但係咧，佢哋其實咧實用嗰、那個即係實用性同埋實用度都唔算係好高，因為咧佢哋間屋咧即係有好多嘅樓梯喺入邊啦。咁同埋咧景觀咧普遍比啲高層景觀咧亦都略為遜色嘅。咁不過即係咧喺今時今日嘅環境啦，即係喺呢個新型嘅肺炎嘅情況下咧，好多人驚啲佢啊會有問題啦。好多人呢輪都會有問我。咁啊，系嘅，因为如果你一屋一渠咧，就点都冇问题，唔使担心俾人传染。咁所以咧，系啦，啲屋咧其实咧会销情咧会好咗啊，可能有机会咧贵咗添啊。咁因为其实咧，普遍嚟讲啦，屋同埋 apartment 咧，我睇个价钱咧，唔系话真系相距，即系个天价相距得好远嘅吓。尤其是一啲启德就可以咁讲啦。如果你买启德区咧，啲屋就当然会贵啦，因为佢始终市中心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到远少少嘅，好似 元朗啊，系啊， 元朗啊，大埔啊，啲屋好平嘅咋。咁啊，就算 apartment 同啲屋去比较咧，差唔多价钱，唔会相差好远。咁所以咧，如果咧今时今日啦，大家都系话，我想住下屋啊，咁啊，除咗疫情以外啦，咁其实我咁睇啦，都系一个好嘅，即系 for long term 啦，都仍然系罕有嘅，仍然都系少嘅。咁啊，只不过咧，即係有幾多客內會鍾意，或者睇下你放租嘅時候呢就未必咁多人追捧啦，即係租嘅時候咁大家就要留意啦。 係因為喺個租務市場嗰度大家一啲租客都傾向實際少少係咪，即係諗住都係愛嚟住嘅啫，咁所以就實際啲啦。咁但係你住得後市咁都應該係有返一定實力，或者半退休人士咁即係啲地方大啲，有個露台，跟住又望出街，雖然嗰度望出街都少少都 係咁上緊嘅， 都係咁上緊，都係樓啦，同埋都泊滿曬車啊！特別呢排即係少咗巡邏嘅緣故，因此即係揸開車去啟德嗰度，哇咁誇張，夜晚黑路邊全部都係車嚟嘅喎，咁樣咁究竟？这个又牵涉一个问题，整个启德区的车位投资价值又在不在呢？ 其实呢不单止启德区，很多的新楼的区域呢个车位呢个价钱都很紧张的。因为除了是政府的政策改变了啦，令到个车位那个地啦少了，或者它给它起很多层，或者贈送嘅面積啊少咗，咁變咗咧好多發展商咧計數嘅啫，咁個車位同個層樓啊賣到個價值啊原來唔同嘅，即係樓係賣高好多價錢嘅，佢哋未決定唔起車位咯，係嘛？連一樓都起賣啊，即係起間 house 啊，甚至乎起賣即係一個住宅咯。咁所以而家車位咧普遍嚟講啦，越新嘅樓咧，佢哋嗰個價值咧係會越高嘅，咁但係都當然啦，即係買車位要留意一樣，除咗留意佢自己棟大廈嗰個車位缺貨之外咧，亦都要睇佢周邊缺唔缺啦。因為咧，我試過有一啲屋苑啦，其實咧佢哋嗰棟車位咧好缺嘅，咁不過原來對面就有一個係政府嘅嚇，即係嗰啲即係屋村嘅車位，咁冇人租嘅。咁啊，就算你嗰度缺，咁佢行過對面街就可以租到咧。咁其實嗰個對於車位個價值咧，都未必能夠真正反映到出嚟，即係個叫價都未必能夠可以即係咁高啦。無論出租啊或者賣價，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如果你周邊係冇啲公共屋苑嘅，又全私人樓嘅，咁兼且咧好少量嘅，譬如可能一個單位都派唔到一個，可能要幾個單位啊，甚至乎可能七個單位派一個車位啦。我諗呢啲真係投資車位都真係係一個好嘅選擇。 完全明白晒啦。咁今个早上咧，多谢晒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咧，将呢个启德区咧面面观啊吓，咁啊有启德站，大家搭几个站港铁去及下啦，系啊视察下啦咁样啊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你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 Joyce， 拜拜。 晨光大学。 系啦，唔该晒，唔该晒 ，Joyce 啊，出边啊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嘅。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现正生效。所以你系一个地地震啊，冻到地地震嘅一个早上上边啦。听住呢一首《爱斯基摩人之吻》，爱斯基摩人系冻噶，个 kiss 系暖嘅，几种感觉喺度。 天花已半弯半拱，一屋也觉冰冻。一个人一张毡怎相拥，默地的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默地的 catch a feel， 转眼冬天早极近。尖刀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令到家具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同。Catch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Oh it's real。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啊！阿 J 冯允谦，爱斯基摩人之吻，先听呢7:30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在社交平台天马台表示，已经安排两架包机，星期三晚免费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香港居民返香港。所有乘客抵港之后，会即时入住已经转作强制检疫中心，位于火炭的骏阳村，接受强制检疫14日。帖文话，明白乘客已经在船上一段时间，十分渴望回家，但参考专家意见之后，认为船上持续出现新增确诊个案，显示船上的病毒仍然相当活跃。乘客回香港之后入住检疫中心会较为稳妥，以面对家庭和社区带来健康风险。船上350名香港居民中，超过2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会留在日本医院接受治疗。而确诊患者的紧密接触者，在当地的检疫期会延长。卫生署对两名涉嫌违反强制检疫令的人士发出传票，并严正提醒受强制检疫人士应该遵守检疫规例的要求，接受14日的强制检疫。卫生署话，自今个月8号强制检疫生效至今，共有4名受强制检疫的香港居民企图离港，入境处已经成功在口岸将4人接获，卫生署随即将他们送到检疫营，并联同警方展开调查。经调查之后，卫生署就其中两人向法庭申请传票，至于剩下的两人，卫生署和警方正是积极搜集更多证据，给律政司考虑提出检控。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提供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数据显示新增病例减少，但就疫情发展而论，任何情况都可以发生。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中国提供的确诊病例详细报告，为了解感染者的年龄、疾病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提供参考数据。世卫一名专家就被问到，疫情是不是已经大流行的时候，指出真正的问题是，是不是在中国以外出现社区传播，而目前未见有关情况。另一名专家说，世卫正是与日本政府紧密合作，处理出现大批感染者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疏散工作。美国司法部超过1100名官员联署公开信，要求司法部长巴尔辞职。公开信说，巴尔似乎受到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干预特朗普前竞选顾问私通，早前被裁定妨碍国会调查罪成后判的案件。信中认为，司法部早前推翻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寻求法院判处较轻的刑期，严重威胁司法公正，而且史无前例，认为不应该因为私通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而在刑事案件中获得特别的优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5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而路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噶。咁另外啦，油麻地由于有道路工程啊，车身长度超过九米啦，不能够由金粟街右转入去广东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瑞典流行组合 ABBA 1974年勇夺欧洲歌唱大赛冠军后，竟然成为红遍全球的超级乐队。当事业登上高峰嘅时候，佢哋嘅感情就出现问题，黯然拆伙告终。但点解分手接近38年，佢哋嘅人气仲系历久不衰呢？天王巨星之阿巴 Forever，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0。 七分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都提提听众啊，咁啊十二度嘅气温，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啦，霜冻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仲有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吓。 嗯，小白啊，今日咧讲两则咧都系关于肺炎嘅国际新视野俾你听下，因为两件事咧都几关香港人士嘅。嗱，第一个咧就系德国啊做出嚟嘅研究啊吓，佢咧就研究咗咧全世界咧咁多个机场入面咧。香港咧係武漢肺炎病毒咧最容易流入嘅機場之一嚟嘅、哦，咁啊同大家講多少少啊嚇，咁啊唔係晨早流流講呢、這個，喂做咩咁恐慌啊咁樣？不過即係有陣時有啲嘢叫有備無患啊嘛，即係你知道咗，你咪會警惕一啲咯。嗱、這個、呢個咧研究咧係嚟自啊柏林啊洪堡大學啊。同埋咧，呢個啊羅伯特啊科克研究所嘅研究者啊，就用咗全球嘅航班嘅數據啦，建立咗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啊全球風險嘅 model 啊。咁啊，如果咧唔計咧呢個中國大陸嘅話咧，喺綜合咁多數據方面咧，就計算咧每一個國家啦或者地區咧所有嘅機場啊，呢個咧肺炎病毒風險最高嘅地方咧。第一咧系泰国，其次咧就系日本，南韩咧就系排第三位嘅，香港咧就系排第四位，台湾就系排第五位嘅。咁始终都系由亚洲开始扩展开去啦。咁你所以就未必会睇到嗰啲澳洲机场啊，或者嗰啲关于欧洲嘅机场就唔会睇到嘅。但系如果以机场作为单位咧，香港嘅机场咧就系最高危嘅，其次咧就系南韩嘅仁川机场，第三咧就系台北嘅桃园机场。 唔知佢准则系啲咩咧？ 佢咧入边咧系用咗航班嘅飞嘅紧密嘅次数啦，跟住咧同埋进出嘅往来咧。轉機嘅次數啦， 航線關唔關事咧？因為而家 航線都關事， 好多航線又 cancel 咗。 係啦，航線都關事嘅。咁但係航線咧就係、是直接係因為轉機嘅緣故，你 cancel 咗一啲直航啫嘛。 嗯， 咁可能有一啲內地嘅飛機經香港轉飛 LA 或者轉飛其他地方咁先算啦。我打個譬如，其實你即係香港都係一個緊密嘅出口嚟嘅，咁你亦都係無可避免咁樣啦。所以咧，德國咧就係一個咁嘅研究。不過咧，研究團隊咧都表示係由於咧呢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咧潛伏期長啊，所以咧未能確定呢個傳染力嘅咁啊。加上咧武漢方面嘅機場咧早已經關閉咗啊嚇咁啊，所以咧呢個風險嘅模型咧就唔係愛嚟一個預測嘅工具，只係一個咧數據顯示俾你聽咧，就係話喂。幾高危噶，所以大家咧去到機場嘅時候咧，你唔好睇到佢白白淨啊咁樣，因為香港嘅機場其實俾人嘅感覺幾乾淨嘅， 係啊， 好老實，係 啊，嗱、啊、細菌咧。肉眼啊睇唔到嘅，系、 嗯、 啦，你就算有阵时抹干净咗嘅嘢咧， 系啦， 睇完啲细菌仲黐咗喺度嘅， 系啦，或者你睇落去，哇，白白净，而且香港个机场个透光度都几高， 即系佢用咗好多咧，即系阳光渗入去嘛， 系啦，咁所以咧，你一睇落去咧，觉得喂冇事咯，机场，同埋机场就传统俾香港人咧一种开心嘅感觉嘅， 嗯， 但系去到机场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啊自己放假啦，有得飞啦，搭飞机啦，兴奋啦，类似呢一种情绪咧就会弥漫住成个机场入边都会发生住呢一种情绪，所以大家就会有机会掉以轻心少少咯，所以即系藉住呢一个。德国的研究咧就话俾你听啊，真系大家就算要飞，咁咧都明白好多人要公干飞噶嘛，好多人要家庭团聚要飞噶嘛，好多人因为一啲急事要飞噶嘛，可能飞翻加拿大探妈咪咁先算，咁你一定要飞啦，系咪先？咁、如果妈咪身体不适嘅，当系咁啊吓，咁你焗住飞嘅嗰一程咁，但系就飞嘅时候都真系注重多啲嘅个人卫生咯。其实除咗咧，有啲朋友啱啱飛完啊，即係佢用咗三日時間飛咗一啲好短嘅地方啦。咁佢就有講嘅，佢話咧，其實嗰、那個衛生個檢測咧， 就真係唔算好嚴謹嘅、 嗯。 不過呢啲機組人員就好嚴謹啦。 機組人員呢 係啦 條命真係自己㗎。 機組人員呢就每一個乘客呢上到飛機都會量體溫啦、 啊、 落機又會量體溫啦、啊、跟住盡量呢都同客人呢少啲接觸啦、 嗯。 第二嗰樣嘢呢 戴口罩啦 戴口罩啦同埋呢佢都有盡量有一啲叫做抹手嗰啲消毒紙巾都會提供俾你嘅。咁、 嗯嗯、 盡量你餐前餐後嗰啲就全部都用晒呢啲酒精嘅抹手紙，令到你嘅手部都會叫做衛生一啲啦，清潔一啲啦。咁、 嗯、 嗰方面呢即係飛機航班啊 ,airline 方面嗰啲嘅人員呢係做得非常出色嘅，佢有讚嘅。咁、嗯、佢都有講，唔淨止佢嗰個航空公司嘅，好多航空公司都真係做得幾好下。反而佢話出入境嗰啲衛生個檢測呢就真係輕輕問一問。嗰、那個輕輕問一問就係話是不是武漢回来啊，或者是不是有没有去过过去十四日有没有去过内地啊，咁冇啊冇啊咁、样。OK 啊，你行呢度嘟嗰个叫做咩啊身份证跟住就过得过 啊。有时是靠即是之前都有提过啦，有 靠坦白是 靠个旅客自己嘅诚实嘅。 靠坦白是 咪啦、啊。如果你话有啲地方啦，如果香港人去嘅時候咧，因為個我哋攞 passport 啊嘛，係咪？咁其實個 passport 咧，我哋就好特別嘅，因為我哋如果翻內地，我哋用回鄉卡嘅， 係係 係。咁 passport 你哋顯示唔到我哋有冇去過，即係往返過中港內地嘅，係啦。咁所以有陣時外國人咧就未必 知道你究竟係咪咯， 完全知道到底我哋係唔係真係有往返過內地咁樣。 係，即係譬如你三日之前去過深圳咁先算啦，近近地咁樣。咁跟住咧，你三日之後咧就去飛去沖繩咁先算啦，係啊。咁你喺沖繩嗰、那個空港嘅時候，嗰、那個機組人員就嗰啲叫做關口人員咁就問你啦，咁就話、哎、有冇去過內地啊？咁你答冇咧？其實佢都唔知道，因為你個 passport 嗰度冇個印仔。 當然啦，或者誠實就唔啱啦。 梗係啦，係啊，嗱呢一則咧就係其中一則嘅新聞，咁啊都係嗰個咧，唔係散發恐慌，但係大家呢段時間真係要警惕一下，咁啊係重要嘅呢一件事。好啦，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另一個咧，都係關咧呢個疫症持續蔓延影響到咧，你真係估唔到，成日咧都有啲叫做新聞報道話，哇這個大白象工程啊！燒錢啦、啊、咁樣，或者啊小白買咗啲新嘢，買咗新嘅音響，哇！你即係買啲咁奢侈嘅燒錢啦、啊、咁樣，哇！估唔到內地咧都真係燒錢、啊， 嗯， 即係將啲人民幣燒咗佢、啊，估下點解？即係攞啲100蚊紙燒咗佢、啊。 嚇、啊、有啲咁嘅事， 但係因為咧疫症影響嘅其實嗱，根據咧呢個內地嘅媒體咧，南方網咧目前報道啊，中國人民銀行咧廣州嘅分行咧要求啊，佢哋咧核內啊，即係佢管轄嘅範圍之內啦嘅商業嘅金融機構啦，將醫院啦、街市啦、公共運輸呢啲行業咧收翻嚟啲鈔票啊，分類啦，然後咧再。消毒啦，咁如果消毒唔到嘅话咧，就直情咧可能要一把火咁样烧毁佢喎。咁啊，直情咧佢哋个行长咧都有出嚟讲，话强调咧疫情严重嘅地区咧收翻嚟嘅钱咧必须经过咧紫外线啊同埋高温消毒啊，存放喺14日之后咧。先可以重新咧投放市场入面，咁啊受疫症较少嘅地区影响嘅受疫症影响较少嘅地区咧。用之前咧都必须对呢啲现金咧就要消毒啊！咁、究竟点样消毒呢啊，系 紫外线高温其实都系有效消毒嘅， 定还是真系要喷一喷嗰啲咁嘅消毒药水落去，滋一滋佢咧？啊，唔知道，我都唔知道啊！吓啊，我都手持好少。 不过佢哋好多咧，好多时内地都系用一啲即系叫做软件去到付款啊。 系系。 其实用 cash 咧都已经少咗好多啦。 系，不过有啲避免唔到嘅，譬如有好多行业，譬如都要用啲现金嘅，咁、所以就呢一个情况都几有趣啊。咁直情都有一啲报道出嚟话。如果有即係一啲高危疫區嘅鈔票，會直情燒咗佢，再印過一啲新嘅出嚟咯。咁都明白嘅，因為你始終鈔票咧都真係個傳染度都幾高啊。當咧大家淨係 focus 喺啊你個廁所板啊要冚埋沖廁啊，你嘅手機啊話唔衛生啊等等呢啲性嘅時候咧，其實咧香港為例啦，其實香港啲港幣其實都即係你除咗10蚊嗰啲個外表比較滑漏啲咧。

一首嘅作品系嚟自抗疫嘅打气音乐主题歌曲，李荣浩嘅《同根》。室外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頭先都講啦，有場英超嘅單頭啊，咁喺琴晚嘅凌晨四點鐘啊進行啦。車路士主場對曼聯啊，曼聯咧贏2-0嘅，咁啊，但係車路士嘅球迷又好不滿啊，都係關於咧 VAR 嘅一啲判決啦。咁但係冇辦法噶啦，咁但係因為英超嘅 VAR 咧同其他國家嘅 VAR 咧，我成日覺得係有啲唔同嘅，嚇、真係成日都會出現一啲亂子啦。其他國家嘅足球聯賽嘅 VAR 咧，成日都會幫到個裁判咧有啲明顯啲嘅判決，即係明明咧嗰球係越位嘅，咁睇翻 VAR 咧就將嗰球越入球咧就判为无效啦，咁啊个波咧明明咧都系波打手嘅，唔应该判12码啦。睇完 VAR 之后咧，就有啲更加公正啊，更加咧公义嘅一啲裁决出咗嚟啦。咁但系英超嗰啲咧就冇乜噶，啊有阵时就系咧球证话事，有阵时咧又会忽然睇下 VAR 嘅，咁所以咧真系唔系好明白啊吓。咁啊球迷都当然有啲拗头嘅，咁啊唔紧要啦。咁啊中意睇英超嘅你，继续享受下呢一种咧几有戏剧性嘅赛果啦。好啦，转个角度睇下琴日咧 NBA 全明星赛，为咗悼念咧离开咗我哋嘅高比拜仁啦，今届咧芝加哥 NBA 嘅全明星赛咧作出多项嘅改动啊吓。咁啊唔单止咧将NBA 嘅All Star Game 咧嘅最有价值球员嘅奖咧命名为Kobe Bryant MVP 之外咧，更加咧将啲球员嘅号码咧划一咗啊，系同一个 number。譬如咧喺詹姆斯队咧就好多朋友都系2号嘅，咁另一啲朋友就系4号，加埋就系24啦。咁另一队啊字母哥嗰队咧就全部嘅球员咧都系24号嘅，亦都系咧向高比拜仁咧作最后嘅致敬啦。咁样咁往年嘅全明星赛咧，大家都系牙牙乌嘅啫，因为表演成分多好多嘅，咁啊防守嘅咧就唔会落力防守，进攻嘅咧就会用最华丽嘅进攻啦，多啲啊拆你屋式嘅入樽啦，多啲背篮啦，多啲360度嘅锄樽画面啦。但系咧今次就唔同啊，因为大家咧都真系好想咧将嗰个篮球精神去体现啊，注入咗呢、這个叫做曼巴精神啦。咁因为咧去到第四节嘅时候咧，超级紧凑啊，超级紧凑啊！因为咧詹姆斯队咧系险胜2分嘅啫，而咧大家收起咗笑容啊，你 feel 到咧，大家收起咗笑容就攞出最认真咧，好似平时打紧叫做 final 啊，或者打紧呢个常规赛咧，即系争1-2分就赢得到波嗰啲感觉咯。咁所以咧，真系值得俾大啲嘅掌声咧，一班 NBA 嘅球员啊吓。好，再讲多一则咧，体育嘅新闻俾大家听下吓。神奇小子啊，曹星如啊，领军嘅香港啊拳击队咧，咁啊出发约旦啦，备战咧，下个月3号咧，安曼啊展开嘅奥运资格赛啦。嗱，为咗咧避免呢个疫情啊，所以咧而需要大隔离咧，所以咧呢个拳击队咧就提早出发嘅。啊，咁啊，睇到戴咗口罩嘅 Rex 咧，都笑言啦，话会听啊太太话啦，做足呢个防疫措施嘅准备啊。咁啊，亦都咧比较有趣，媒体揾到咧阿 Rex 咧就系着住一对咧有呢个海贼王路飞啊，主角路飞嘅样嘅球鞋咁样啦。佢话咧希望自己可以好似路飞咁样啊，达成到自己嘅目标啊，揾到咧One Piece 啊，最终嘅大宝藏啊，咁啊，希望啊神奇小子真系可以有一个神奇之旅可以发生得到啦。 好啦，另外再睇下咧就是、东京马拉松啊，咁啊2020年原定咧就喺下个月1号咧就举行啦，咁但系受到咧就武汉肺炎喺日本扩散嘅疫情影响啦，咁啊大会咧喺寻日嘅时间就正式宣布啊取消所有一般跑手嘅参赛名额。今日赛会喺夜晚公布呢一个退赛嘅安排啦，所有一般嘅跑手嘅名额自动预留，至到咧就系明年嘅赛事。咁但系如果跑手若果咧系要参加咧嘅话，就需要咧就另外再俾报名费啊吓。今届赛事嘅报名费不会退还嘅。

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4点，跌1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4.73美元，卖出1585.4美元。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1度左右。由于天朗气清，内陆空旷地区在晚间散热较快，新界北部气温降至大约6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噶，香港去九龙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南过海咧都开始繁忙噶。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穿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位于亚热带地区，回南天时特别潮湿，所以好多人都喜欢在家开部抽湿机。不过如果错误使用抽湿机的话，不单止未能发挥抽湿作用，更有机会发生危险。所以用的时候就要留意抽湿机放在平稳的地方，以免倾斜翻倒造成火警危险。亦都要保持出入风口以及是湿度感应器不会受到阻挡。而隔尘网、盛水器亦都要定期清洗，以免毛菌或者有害细菌滋生。抽湿机不要放在浴室又或者有滴水的衣物下面，亦都应该要独立接驳去到一个固定的插座使用，避免在同一个插座插上其他的电器又或者使用拖板。当然和所有的电器一样，抽湿机都不应该长时间不停使用，以免机件过热，还要确保熄了部抽湿机才好出街啊。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8:09，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 早晨啊，继续啊，晨光第一线啦，多谢你继续留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啦。咁啊，我哋嘅团队仲有彭仔啦，同埋咧 Barbie 嘅，咁转个头可能咧， 仲有朱海婷啊， 系，仲有朱海婷啊，咁啊，但系今日咧就会啊，彭爷啦，同埋阿 Barbie 咧就会透过电话同我哋咧一阵都喺大电波嗰度同听众们去见面啦。嗱，琴日咧小弟就特登去咗一啲地方补给啊，补给咩咧？就系嗰啲厕纸啊、洗手液啊嗰啲啊。 哦，你去抢货啊？琴日 唔系买翻嚟啊，抢啊唔够人抢噶啦，其实 抢 系啊， 唔使抢。 如果真系要抢咧。 唔好用抢呢个字啦。同埋咧，我觉得咧媒体用得太多抢呢个字咧，令到啲人咧真系抢，真系抢，即系攞把刀去抢。咁我觉得唔健康，即系叫买翻啲。所以我都要用补给呢个字嘅。即係補給翻你用曬咪要補給，你屋企冇廁紙咪要補給翻一啲咯。咁啊，實有啲地方有得賣嘅。 其實兩條咧，真係好夠啊！真係非常夠。我自己都親眼見過有啲人咧係拎住六條喎。 係係係。 點用啊？ 我都唔明白。 我喺嗰日我都幫佢哋諗好多解説嘅，即係可能係幫人買賣啦，幫鄰居買賣啦，可能鄰居行動唔方便，我幫佢做埋啊。 網絡嘅照片就攞嚟真情啦。经典电视剧真情嗰家人，成家人有30多人，咁啊系嘅。如果你屋企即系大到可以容纳到30多人住，而咧啊，你真系需要好多嘅纸巾嘅。不过我觉得嗰啲纸巾啊、搓手液啊、嗰啲口罩咧，我见到咧个价格系回落翻噶啦，正常翻啲噶啦，未去到天价噶啦。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就越卖越贵，你点都估唔到呢一样嘢咧。突然间爆升啊个价值，就系嗰啲胶樽仔啊，即系俾你咧，可能有一大樽嗰啲搓手液啦，分门别类咁样入成一细一细一细樽嗰啲咧， 出街嘛， 哇，20多蚊一个樽仔啊，胶樽仔，嗱喷又好，挤出嚟又好啦， 嗰啲成本价讲紧都系几毫子， 哇，我想讲呢嚿嘢就真系相对几牟利啊，咁点解会有呢、一个购买嘅冲动出现咗咧，就系因为我可能你喺隔篱药房咧买咗一大支搓手液，咁咧屋企咧有5个成员啊，仔仔女女，跟住同埋啊两公婆咁样，咁你要分成5小支啊嘛，咁咧嗰啲屋企成员即时喺度谂咧，啊分成5小支嘅话咧，啊就一定要买5个樽仔，其实唔使啊。你屋企咧一定咧，平時去旅行嘅時候攞埋咧好多咧細細樽嗰啲沐浴露仔啊，跟住咧平時你可能去打波咧有啲便攜裝嗰啲沐浴露好洗頭水咧，咁如果你用曬嘅，你有留起個樽；如果你得翻少少嘅，你咪清潔好佢，跟住 啲人就可能係抌咗啲樽啊， 跟住再 fill in 翻落去咯，就唔好即刻諗住哇，唉20多蚊一個樽仔冇計啦，都要買嘅。其實呢個世界咧唔係每一樣嘢都。唔喺你屋企出現啦，只要你肯喺屋企嗰度揾一揾咧，其實咧你嗱唔好話多啊，你留翻2个樽仔，你頭先話一個5人家庭，你都買少3個呢啲樽仔，你都慳翻60多蚊啦，係咪先？同埋真係唔值啊嘛，呢啲樽仔賣成20蚊一個，係咪先？ 貴啊，嗰啲真係貴啊！ 哇，嗰啲咁嘅膠樽仔啊，不過即係。依家即係非常時期，非常嘅方法啦，以至非常嘅價格出現咗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呢段時間咧，係用多咗一啲唔好話無謂錢啦，抗疫錢啦。咁但係都係應使得使，就係唔係好似小白頭先講嗰一樣嘢，就係話喂買定10條廁紙喺屋企先，就算60蚊一條，買600蚊廁紙先咁樣。其實真係即係個世界瘋狂，你唔需要。将自己都调节到咁疯狂， 系啊！你仲见到超级市场咧，即系特登入多咗货噶啦，啲货多到咧，货架挤唔晒， 系啊， 都可以卖晒，即系佢入多咗货都明白，咁佢突然间笑得咁犀利啦，但系佢都可以继续卖晒咧，嗰个即系有阵时都令到我觉得好费解， 即系譬如你米咁样，你买得太多，佢会。即係根據啲傳統智慧會生嗰啲谷 出咗啦，而家20多公斤一包都有得賣啦，而家20多公斤，你拎翻去，你邊有力啊？你抬翻去 workout 咯，舉重啊，唔使 做 gym 真係舉重咁樣買翻去 啊！希望大家舉重唔緊要啊，舉重若輕就得啦。但如果你舉重咧，舉下自己咧，抬都企都企唔穩咧，咁就麻煩一啲啊咁啊，雖然個世界就變得古怪一啲啦，咁 瘋狂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冷静嘅心啊，看待呢个疯狂嘅世界。 早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8:15啊，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财经第一线，请嚟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咧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翻市况嚟讲啦，哇，琴日港股都继续有升势啦，升咗144点啦，咁啊收报咧挨近啊28,000点嘅水平啊，不过咧成交咧就缩翻少少咯，唔过1,000亿啊吓，亦都咧有好多叫做财金界嘅朋友仔咧都睇淡后市，觉得咧恒指会掉头蛇翻落去。Kenny， 你系咪咁睇先？ 咁啊，都去到28,000咧，其實都比大家之前心目中嗰個係反彈嘅力度都算係強噶啦。講真，因為大家而家都仲係面對緊呢個係疫症嘅問題啊嘛。咁但係你睇翻其實個指數啊，或者有多個別股份嚟計嘅話咧，其實表現就真係都出人意表，非常之好噶啦。所以我覺得就去到即係28,000，其實都已經相信大家都好多都超標完成咗，咁都唔排除有啲即係獲利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又未必話即係會瀉得好多，因為點解咧？而家其實市場嘅焦點咧，個聚焦咧就已經唔係喺個疫情咁簡單，就喺疫情之後咧，究竟嗰個係政策嘅力度啊？咁事實上你睇翻依一兩個禮拜咧，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都睇到，即係內地嗰個係嗰個基調咧，或者內地嘅方向咧，其實已經講咗好多咧，就係要疫情之後咧點樣恢復翻經濟啊？甚至無咧點樣去加倍嗰個力度咧，嚟到抵上翻咧，就係而家疫情呢段時間嗰啲經濟活動方面咧，就係嗰個受到影響。甚至無啊，即係阿主席啦，你見到佢都提到啦，就係嗰個嚟緊咧，就要一定要推動翻嗰個消費，擴大個消費嚟到去對沖翻個疫情。所以你知內地嗰啲有時個政策力度，你真係唔可以睇少。即係平時我哋日常喺呢個自由嘅經濟或者喺西方經濟。咁其實你睇翻，可能大家都唔會話覺得嗰個政策係好叫做好即係即係 內地 暴力嘅政策啦， 暴力托市啊，係咪？ 內地其實個政策真係個力度可以係好勁嘅嘛。咁你事實上而家已經係展開緊啦，譬如你琴日已經係嗰個係MF 再做多2,000億啦，同埋嗰個利率方面咧，中標利率都跌咗係10%啦。咁即係好意味住嚟緊 LPR 方面咧都會再減啦。咁之前亦都做咗大輪嘅逆回購啦，所以其實嗰個放水嘅情況好明顯嘅。 係咁啊，直情下一轉常埋落去俾啲內需添啊！你見到嗰啲工廠復工啦，譬如安踏琴日都升得幾靚仔下喎。咁啊，即係呢啲就稍後再同我哋講下啦。不過聚焦下香港先啦，咁啊匯控就出業績啦。咁啊呢只咧老股民嘅愛股啦。咁啊點睇咧 ，Kenny？ 嗱，其實就都唔。業績就唔會寄望太大㗎啦，因為其實匯控我哋都節目講咗好多次，佢都係面對緊兩大嘅問題，第一就係話嗰個收入嘅問題，因為你睇個 top line 咧，其實即係自從呢個係金融風暴呢個嗰個係量化寬鬆之後咧，其實亦都係咧與此同時都加強咗啲金融監管嘅，咁所以你見到即係羅總又俾美國罰錢㗎嘛，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嗰個係監管成本啊，即合規成本就好高啦。咁令到咧就第一嗰、那個係做生意方面咧，你就會比較係審慎咗啦。因為點解咧？你會俾人罰錢啊嘛。一做得即係過咗位嘅話咧，就會俾人罰大錢咯。咁你賺埋都唔夠罰錢啦。第二就係話咧，你嗰個下面嘅經營成本又會上升啦，因為你會請咗好多合規部門嘅人啊，或者要做好多審批啊、流程嗰啲嘢。所以你見到匯控咧。嗰、那個cost to income ratio 咧，個成本對收入比率咧，一路都企住喺50%樓上，咁都係落唔到好多嚟。咁亦都係與此同時令到咧，就之前公布業績都都講到明啦，就係、是、個 ROE 嘅目標咧，都係未必達得到嘅。咁所以變咗就係雙重夾擊咯。咁但係嚟緊有傳就話佢哋會重組嘅。咁第一咧就係、是、當然有時候揀人手啦，呢、這個都正常咧，開源節流。第二就係話咧將嗰啲係成立一間叫壞銀行就將一啲咧唔係好好嘅唔吸引嘅資產咧就擺埋去，就好嘅資產就擺埋一邊。咁咧其實嗰個咩叫好嘅資產咧？其實匯控而家嗰個強項咧最賺錢都係第一就是、香港啦，第二就係嗰個零售啊，反而係零售啊消費性銀行嗰邊，反而咧 嗰個係批發銀行啊，或者係外國嘅業務方面咧，就係麻麻地。 你睇到佢美國嗰度都真係麻麻地，想直情走埋添，係啊，嗰、那個 係啊， 都見到呢個情況。 即係美國又係啦，你基本上咧，美國嘅金融資產咧就係買唔可以買嘅，因為係人咧去買美國金融資產咧都賴嘢嘅，因為如果嗱咁啊，其實呢個都係嘅，因為始終美國嗰個金融體制或者玩金融嗰樣嘢係真係出神入化噶嘛，咁佢賣得起你嘅嘢都唔幫啦， 係啦，人哋都計過度過啦，即係都係好多聰明人喺入邊嘅，所以散户股民就小心啲啦，揸住匯控。不過好多散户股民揸匯控都是求穩定的，是啊， 不過我覺得你說得對，如果求穩定呢，其實我覺得如果他都講得明白的，即如果不是說太差太差的話呢，他都會維持現在泰式的比率的，所以變成你說得我收五厘息到，那其實 OK 咯，但是你不要期望我股價大升咯。 是那三股民或者三機旁邊的聽眾就留意一下，那講一下呢，喂，內地那些樓盤呢疫情之下呢繼續減價促銷，但是呢近期呢就有分析指出預料呢內地的房地產市場啦受疫症影響底下呢都真係都幾大下，所以你見到近排呢内房股咧都麻麻地有运行，反而系啲内房股嘅衍生出嚟嗰个咧，即系嗰啲系物管股啊、亚生活啊嗰啲啊、碧桂园服务啊嗰啲类似嗰啲就有得升下咁样。咁呢、這个关于内房嘅母子关系咧，点去分析咧吓 ，Kenny？ 其实内房都唔算好差嘅，你睇翻譬如好似碧桂园啊、融创嗰啲都有低位反彈咗好多嘅，咁但係當然你依段時間嘅其實都大家都未必去睇樓啦，或者唔敢去睇樓啦，或者示範單位又唔開放啦，咁賣樓就一定係即係窒礙咗㗎啦，咁所以變咗你見到好似恒大都話要減價嚟去促銷，咁始終好多內房咧個現金流係好重要嘅，因為始終佢哋都係個負債都係高，同埋亦都係咧去攞融資咧亦都唔係話咁容易嘅，咁所以一定要靠賣樓嚟到去維持現金流咯。咁但係相對依個係物管嘅，咁間物管現金流強好多啦，都輕資產啦，咁你就算咩都唔交，你好少唔交管理費㗎嘛。咁同埋第二今次嗰、那個疫情就更加令到佢哋造就咗個機會，就係因為好多即係內地啲細嘅屋苑啊、小區，即係原本都仍然係一啲可能係單打獨鬥去管理嘅，或者係求求其其嘅。咁但係經過今次疫症之後咧，就一定對嗰啲專業嘅管理咧物管嘅需求會增加。咁所以令到啲物管公司咧就多咗一個收購機會，即係做咗第三方物業管理咯。咁你見到頭先就亞生活舊年升得咁勁咧，就係最主要因為做咗兩三個收購，就推動到佢哋個盈利增長嘛。咁所以未來呢啲物管咧就收購第三方物業咧，就佢哋增長嘅亮點嚟啦。 咁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趁回少少，可能買少少都係差唔多嘅時間啦。好啦，咁最後講埋咧呢個豪賭股啦。咁睇到喂，可能有機會啊嚇，禮拜四方面咧啊啲賭場開翻門咯，咁樣有冇機會依家喂偷步叫做買少少，或者啊散股民可以投資少少咧喺呢個豪賭股嘅板塊嗰度啊？ 其實依兩日都反映緊㗎啦，你見好得意啊！即係關閉賭場咧，其實啲澳門股理論上應該係跌㗎嘛。但其實澳門股咧係升嘅，咁最主要我諗就啲人係已經反映緊，就係話關閉咗賭場之後啦，就令到其實嗰個進一步嗰、那個肺炎惡化機會係降低。咁事實上又係，你睇翻澳門又冇即係好多人都冇新增個案咯，咁就變咗係可以比較徹底啲解決個問題。咁所以令到嗰啲豪賭股份方面咧，其實一路都係慢慢升翻上嚟。不過我覺得就太高追就無謂啦，因為始終雖然你話係開翻，但係我相信唔會即刻哇，好多人就人頭湧湧咁湧入去賭場啦，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可能都捱一啲時間嘅，只不過可能有機會最壞時間過去咁解啫。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啦。拜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資訊科技教育李建環先生。 學校而家已經用緊好多唔同嘅模式咧，支援即係屋企嘅學童咧，去做到停課不停學啊，喺屋企繼續持續學習嘅。我哋教育局啦，就即係喺2015-16學年咧，已經推出咗第四個資訊科技策略啦，去促進學校點樣用WiFi 啊，同埋啲流動電腦裝置去做電子學習。一般嚟講，好多學校喺推行電子學習方面咧，都有即係豐富嘅經驗，其實就可以好快啊，好有系統咁樣將一啲教 教學的資源呢可以給到在家裡的學童的。由二初開始呢，教育局呢就成立了一個新的專業，由我們一些前線富經驗的老師呢就去拍了30多條的短片，他們就去教一些老師他們去怎樣去做，譬如翻轉課室啊，怎樣做實時網上授課的技巧啦，就給一些老師的支援的。咁另外我哋都成立咗支援熱線啦，同埋流動通訊程式嘅支援群組啦。咁變咗有需要嘅老師咧，佢都可以打嚟啊，甚至喺WhatsApp 裏面咧就同即係其他老師傾下，分享下點樣做，用呢個電子學習幫學生去做到停課不停學咧，係一個權宜之計嚟嘅，絕對唔可以取代一般課堂面對面嘅授課嘅，同面對面嘅真實嘅上堂環境係有分別嘅。無論係透過咩模式啊，譬如短片啊等等，佢哋學咗一啲嘅知識或者學定先等等啦，其實之後喺復返課之後呢，其實老師都要有所跟進嘅，做返一啲深入嘅討論啦，咁變咗先至係比較一啲整全嘅學習經歷囉。今次即係停課咁樣啦，電子學習呢其實就唔係萬能嘅，喺平時嘅日常嘅學習入面啦，其實電子學習呢係同其他學科學習啊等等呢係相輔相成嘅。以幼稚園為例啦，幼稚園嘅學童其實我哋唔建議長時間接觸呢個電子屏幕嘅。另外低年班小學呢，就其實我哋就唔建議話太過將佢哋嘅時間表係塞到密密麻麻嘅，因為其實學童喺呢段期間呢做好多唔同嘅嘢嚟到去進行學習㗎。譬如可能在家裡即是幫手做下家務啊，做下啲伸展嘅運動，因為其實我哋都想佢喺呢段期間有均衡發展，唔係只係對住個熒光幕嘅。如果比較高年班嘅同學，可能高小甚至乎中學或以上咧，相對嘅自學能力比較高啦，咁變咗咧就會用嗰啲電子學習平台啊，甚至乎學習管理系統等等咧，就會比較即係會熟練一啲啦。即係無論家長又好，老師都好啦，都去靈活啊，去看待呢一件事咁樣樣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朝早8:27嘅时间，高苏鹏爷爷今日朝早咧有芭比高苏鹏爷爷，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 系啊，有咩禀告鹏爷爷啊你？ 呢一个话题呢同你傾嘅最啱㗎喇。因为呢大家都有小朋友啦，而大家小朋友呢排呢都唔使返學。 但鹏爷爷冇嘛。 係呀，但唔緊要，因为呢其实我哋都可以透过呢个时间呢同啲听众讲下，到底呢自己啲小朋友或者自己身边呢识得嘅啲小朋友喺停课期间又系做緊啲乜嘢呢。我见阿小白你呢有时影啲相出嚟呢，你啲仔呢都会喺屋企玩下，咁系咪都几轻松呢？ 轻松嘅，但系做家长又好忙囉。因为要諗办法。 你咪要安排好多嘢。 填满佢嗰啲嘢呀，系咪先。咁佢即係小朋友而家呢就真係会叫做轻松啲啦。但係呢其实我自己仔仔呢都成日同我讲呢，就话佢好想返學嘅。咁、我自己仲会 呢个都会系一般小朋友即係呢排嘅一个夙愿嚟嘅。咁但係呢今朝早想讲嘅一样嘢呢，就係我觉得有时呢啲家长都会苦恼，到底啲小朋友喺屋企又惊住佢会懒散啦、又惊住佢呢可能冇乜嘢做呢，又好似阻迟咗个学习进度，咁点算呢？咁我身边识得有啲家长呢，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咁啊，適逢咧，佢哋自己都係有 home office 呢個權利啦嚇。咁、然後咧就用咗呢一個時間咧，就將小朋友一日喺屋企嘅時間咧，就劃分為唔同嘅時段喎。 哦， 嗱，好多譬如好似我哋嗰啲咁細個讀緊幼稚園嗰啲咧，通常咪可能20分鐘至25分鐘一個課堂嘅。咁啊，有啲家長咧就將咧每一日嘅時間，即係早餐啦，加埋啲玩嘅時間啦，加埋咧可能每半個鐘或者每20分鐘咧一節嘅課堂，就自己喺屋企咧揾一啲活動同啲小朋友做。咁、例如可能係做一下啲簡單嘅勞作啦，教一下啲簡單嘅生字啊，跟住有啲咧就練一下啲手部肌肉啊，或者寫一下字咁。咁令到佢咧就等同翻咗學一樣，甚至乎我覺得仲充實過翻咯。 但係老師咧就變咗做屋企人啦。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有时都呢排成日听到啲家长讲话，唔知揾啲咩节目俾佢哋做啦。咁、其实发觉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网上学习资源咧，可以试下去揾嘅。咁打翻啲关键字，譬如如果你个小朋友想练手部肌肉嘅，咁你咪打手部肌肉咯。想写字嘅，咁咪写字咯。咁都可以揾一啲练习咧，简单地同佢一齐咧，有啲亲子一齐玩嘅玩意同埋乐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数累计达到72,436宗，1,868人死亡。全国寻日确诊1,886宗新型肺炎，新增98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新增1,807宗的病例，93人死亡。政府在社交平台天马台表示，已经安排两架包机，星期三晚免费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香港居民返港。所有乘客抵港之后，会即时入住已经转作为强制检疫中心，位于火炭的骏阳村，接受强制检疫14日。天文话明白乘客已经在船上一段时间，十分渴望回家，但参考专家意见之后，认为船上持续出现新增的确诊个案，显示船上病毒仍然相当活跃。乘客回香港之后入住检疫中心会较为稳妥，以面对家庭和社区带来健康风险。船上350名香港居民中，超过2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会留在日本医院接受治疗。而确诊患者的紧密接触者在当地的检疫期会延长。两名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曾经在2月6号和7号到医管局大楼开会。医管局员工阵线表示，员工透过传媒知道事件之后，医管局先至透过电邮通知员工确认事件。医管局员工阵线话，医管局在事件中反应被动，处理有关员工安全事件效率极低，欠缺足够的透明度，对此表示极度失望，并予以强烈谴责。另外，医管局在知情下未有公开追踪医管局内的接触者，亦都未有交代任何资料，释除公众和员工的疑虑。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提供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数据显示新增病例减少，但就疫情发展而论，任何情况都可以发生。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中国提供的确诊病例详细报告为了解感染者的年龄、疾病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提供参考数据。世卫一名专家就被问到疫情是不是已经大流行的时候，指出真正问题是不是在中国以外出现社区传播，而目前未见有关情况。另一名专家说，世卫正是与日本政府紧密合作，处理出现大批感染者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疏散工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8， 日元 109.83， 瑞士法郎 0.981， 澳元 0.67， 加元 1.324， 新西兰元 0.643， 人民币 6.982， 英镑对美元 1.3， 欧元对美元 1.0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87 点，跌1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85.16 美元，卖出 1,585.7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就开始车多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穿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嚟到早上嘅8:37咁啊，晨光新闻焦点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云同埋阿 O 喺度啦，咁啊电话入边咧有彭爷爷同芭比，早晨啊彭爷爷。 喂，早晨， 早晨， 小伯，早晨啊，欧，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咁啊，稍后咧就会交埋俾阿芭比林伟咧，同大家咧就系打个招呼，兼且睇睇呢个新闻焦点嘅。而家咧就先嚟咧，等我彭仔咧就同大家咧就睇下手上咧我呢一份啦，嚟自系《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咁啊，讲到咧。曾接載本港80歲新冠肺炎老翁的鑽石公主號郵輪，現時呢就仍然停泊在呢個日本橫濱。咁尋日呢就再多99人是確診呢個新冠肺炎的，令到呢全架船至今呢有454人確診，咁逼近呢船上總人數的一成二的。嗱，呢啲咁嘅400多人呢啲數字咧，即係隨時又會有變啦嚇。好啦，咁呢一個咧就預料，聽日完成14天嘅隔離之後咧，可以落船翻去佢哋嘅地方啦。咁而保安局咧，尋日就指啦，船上咧有350名係香港居民嚟嘅。咁香港政府咧將會安排咧係兩班有438個座位嘅包機。就禮拜四咧，會由東京嘅羽田機場就翻嚟香港。佢哋翻到香港之後咧，就需要入住檢疫中心咧14日嘅。咁局方呼籲啦，船上嘅香港人喺聽日之前就盡快決定好會否跟從咧政府嘅包機翻香港啦。咁而國泰證實咧，已經係安排兩架係各設有咧438個座位的波音777型號的客機呢，是接載有關人士回香港的。而滯留在鑽石公主號之上的香港人，他們坐包機回到香港之後，是需要入住檢疫中心14日的。至於他們會送去什麼的設施來做檢疫呢？咁當局咧，尋日只係話咧，正在積極安排同埋係處理，就未有具體交代。咁由於需要隔離嘅香港人數，佢嘅數目係較多。消息就指咧，佢哋喺翻到香港之後，將會獲當局安排入住咧，係尚未入伙嘅喺火炭嘅駿陽村。咁政府提交嘅最新文件顯示啊，房委會已經喺上個禮拜初。是將整個的駿陽村呢是交給政府作檢疫用途和管理，而為慎重起見，就不可以將這個駿陽村同時用作檢疫中心及公共屋村， 意味住当局呢需要是暂时征用这个屋邨全数接近是5000个单位呢作检疫设施的。咁呢一个呢嚟自係今天啦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嚟嘅，跟住交俾 Barbie 啦。 好啦，同大家睇一睇呢今日嘅明报头版头条讲到呢就係两个确诊工程师呢係曾经到医管局开会㗎。本港昨天再增3宗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确诊，累计是60宗的。跨国建筑工程公司巴马丹拿集团连日就有人确诊，前日确诊54岁工程师的妻子以及他45岁工程师同事昨日亦都是确诊的。两名工程师病发前曾经去过医管局总部开会约15至20分钟，而其中一人是连续两日都去到医管局总部讨论医院重建的事宜，而一名更加与会的这个医管局职员昨日是感到喉咙痛不舒服而去到送院测试病毒的。另外呢讲返昨晚有消息就话啦，北角明星酒家聚餐家族呢係有确诊者嘅外佣初步确诊㗎。佢喺今个月14号入住东区医院，首次病毒测试嘅时候呢就呈阴性嘅。三日之后即係昨日呢再化验呢就呈阳性。讲返头先嘅工程师个案啦，54岁嘅呢一个结构工程师呢前日确诊，其妻子即係同埋45岁嘅土木工程师男同事呢昨日亦都确诊嘅。两名工程师嘅病发日期呢係相隔咗5日，分别呢係2月7号同埋12号。据悉呢这个土木工程师呢是隶属 PNT 俗称的医院 team 部门，专责呢是医院工程，同结构工程师的办公室呢是相隔4层之多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表示了，二人的办公室呢在不同的楼层，但是每日呢上班的时候呢都会交谈，属于是密切接触者的，正是做流行病学分析，了解呢会不会有其他人感染。而医管局质素及标准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就说了，两个人在2月6号即是潜伏期出席了医管局总部会议，一共有15人参与，包括了4名有戴口罩的医管局职员。昨日确诊的工程师另外也出席了7号的会议，同场有4名医管局职员，当中有3人曾经出席了6号的会议的。咁啊，讲一讲被问到前日咧，点解咧呢个首名工程师确诊嘅时候唔公开咁样开公开公布消息咧？刘家宪就否认隐瞒嘅，就话两个人咧病发前咧开会，理论上系唔会传染其他人嘅，而及日咧先掌握更多嘅资料，所以咧就向公众公布呢个来龙去脉啦。举行会议嘅两日。正值就是医护罢工示威，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就说了，未接获当时曾经去总部的医护人员有不适的状况，未知道需不需要隔离。说回对于54岁工程师在医管局开会翌日病发，当日亦都有医护集会，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说了，虽然潜伏期可以短至一日，但是暂时没有医护确诊，不能够确认医管局总部是不是病毒的源头，而且与会者都有戴口罩，未必会互相感染的。最新确诊的两名工程师就在北角英皇道633号工作，而其中一人和妻子就居于太古城，曾经去过西湾河基督门徒福音会参与聚会。经过报章和医护的一些分析，就说原来港岛东的这些个案除了上述的夫妇，亦都曾经有5名确诊者在西湾河和筲箕湾活动，包括了居于该区和是翻教会的，而他们相继都是在8号内病发，其中一家三口所住的长兴大厦和另一个患者所住的高望大厦，同埋另外一位患者曾經去過嘅聖十字架堂咧，都係距離1至2分鐘嘅路程嘅啫。咁啊，許樹昌咧就認為咧，如果集中地域嘅患者病發日期相隔得短咧，或者有機會代表咧呢一區係有隱形病毒嘅源頭，但係就相信咧暫時只係出現咗零星嘅個案，局部地區爆發嘅機率咧係唔大嘅。咁呢個咧係嚟自明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Barbie。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衛生署尋日公布決定，對兩名涉嫌違反 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的人士就發出傳票，並且嚴正提醒強制檢疫人士應該遵守規例的要求，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今日自2月8日開始，強制檢疫生效至今，總共有4名接受強制檢疫的香港居民企圖離港，入境事務處成功在口岸將4個人接獲，卫生署随即将他们送到去检疫营，并且联同警方展开调查。经过调查之后，卫生署寻日对其中两人向法庭申请传票。至于余下的两个人，卫生署和警方正在积极搜集更加多的证据，供律政司考虑提出检控。违反强制检疫令会构成刑事的罪行，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25,000元以及监禁6个月。卫生防护中心辖下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及感染控制科学委员会昨日就举行联合会议，委员建议若果检疫中心容量已经达到饱和，可以视乎情况将密切接触者在指定检疫设施接受检疫的期限减至10天，个别的接触者可以在余下的4天家中接受检疫。科学委员会并且建议，整体社会应该就继续加强推动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以及就是加强个人卫生，包括是手部卫生、咳嗽礼仪。但是当提及到戴口罩一环的时间，委员会的讲法就说到了，当出现发烧或者呼吸道感染病征的时间就戴上口罩，与本港多位医学权威以及就医学团体立场不一致。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曾经呼吁公众外出的时间需要戴口罩，以免受到感染。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彭仔手上咧有另一份嘅报章啦，就系《东方日报》。今日《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系讲到咧，香港经济接连受到咧社会乱局啊，以及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楼市就备受牵连嘅。整体住宅物业成交量系显著下泻。咁個別大型藍籌上車屋苑嘅樓價咧，更加喺9個月啊，係跌價超過咧係8%嘅。呢個係5、6、7、8%嚇，驚大家聽錯。咁政府過往咧係推出咧係壓抑樓市過熱嘅辣椒啦，已經係完成歷史任務啦。咁喺整體經濟陰霾之下咧，地產業界普遍認為啊，政府應該要盡快檢討，甚至係撤銷啲辣椒啦。咁以增加需求为楼市急救，以免楼市咧寒冬蔓延咧，冲击百业生计。咁多个党派代表咧都认为啊，现时嘅经济环境之下咧，市民将会减少系炒卖物业，当局应该考虑咧逐步撤辣啦，即系要撤销呢啲辣椒啦，更加需要咧审时度势，另觅良方咧协助市民上楼噶。咁而另一方面咧，就房地产资本分析公司咧，RCA 咧就公布数据显示啊，去年下半年香港楼市投资额系大跌嘅，系跌到去咧系10年嘅新低，全年咧系急挫42%，破152亿美元。不过噩梦咧就话啱啱开始啫，咁今年相关投资咧好可能会远低于长期平均水平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咧《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嘅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经济日报》嘅讲文啦。讲到咧就系李嘉诚基金会派25万口罩助基层嘅。因应疫情需要，本港商界纷纷捐资协助抗疫，包括恒地、恒隆地产和九龙仓等等，都以设立基金的形式捐款1,000万人民币，用于香港和内地的防疫抗疫。李嘉诚基金会昨日就说，除了捐1亿港元支援武汉之外，基金会亦都正向全球搜救物资，首阶段就是向社福机构派送25万个口罩，并且陆续给香港医护人员就送上防护衣和 N95 口罩的。基金会就说，会通过这13个长期服务香港的社福机构，将口罩送到有迫切需要的社群手中，包括了就是低收入家庭的病人和照顾者、癌症病童和家长、伤健和复康人士、基层人士，包括了清洁工、拾荒者、劏房户、 鄉郊長者、獨居長者同埋義工、院舍長者同埋護理員嘅。基金會又話啦，本週起咧會從加拿大戴爾豪斯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院助救的高規格防護衣，以及是亞聯酋贈送的 N95 醫護口罩都會陸續抵香港的。並且按照醫管局統籌是向醫護前線送上的。另外本港口罩供应不足，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昨天就表示，知悉香港邮政自农历年之后一直都是以口罩先派的原则优先处理内在口罩的特快专派邮件，过一个星期已经处理了并且成功派递超过40,000箱这一类的邮件了。张建宗就说，非常欣赏香港邮政在这个紧急时期能够急市民所急，理解较平日高出7-8%的入口邮件量，在邮件当中不少都是市民急需的口罩邮件，所以特别在其他组别调配额外的人手，加快处理特快这些专递邮件，以及是安排星期日都会派递特快专递邮件的，同时亦都恢复返每日嘅邮件派递服务，令到口罩邮件能够尽快交到市民手上嘅。呢个係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再睇埋嚟自城报方面嘅头版报道。咁我讲到呢就係一则嘅好多人讨论嘅抢劫案。多文讲到尋日清晨6:00嘅时间，一名送货工人将大批嘅厕纸运到去旺角道惠康超级市场门口之际，三名戴口罩男子呢就亮刀指客，并且呢就係用手推车就係劫去50条嘅厕纸之后逃去。警方接报到场，翻查闭路电视以及调查之后，在附近位于洗衣街的一间宾馆的房间之内，起回被劫去的厕纸，咁啊拘捕两名的本地男子。据讲两名男子就是宾馆的管房嚟噶，咁啊声称曾经见到三名男子啊将厕纸运翻入去房入边，咁啊都觉得可疑噶啦，曾经作出查问，咁啊贼人事后就遗下咗赃物就逃去，咁但系警方就怀疑两个人就知道呢一件事噶，于是乎就一并拘捕扣查噶。咁而家仍然追缉住就三名嘅男子归案，相信咧系难逃法网噶啦。点解咁讲咧？因为有人啊喺现场遗下咗身份证噶。咁寻日遇劫嘅超级市场啊，早上有大批市民咧就系购买厕纸啦。超市贴出告示，话到每人限购2条。咁大概早上11:00之前啊，已经就卖晒噶啦。有市民话到啊，咁现时厕纸咧就相当难买，认为啊要限购相当唔方便。咁佢咧就要即场啊托其他不买厕纸嘅客人替佢多买2条。咁亦都指出贼人不应该咧就趁火打劫，亦都批评政府未能够保障市民咧有足够嘅信心噶。以上嚟自城报今日嘅头版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8:53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王志伟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Chewy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咁啊，睇到港股琴日继续有啲升势啦。不过都系嗰句啦，近排咧，大家都睇紧咧，内地啊，究竟个经济复苏啊，以至咧嗰个工厂啊复工嘅情况啊，有好多大板块咧都因此而受影响。今日市方面，你又点睇咧 ，Chewy？ 系啊，虽然肺炎疫情持续啦，咁但系市场咧暂时嘅焦点咧，好似咧就落起咧中央继续放水呢一个利好消息度啊。咁睇到人民银行咧，寻日咧就进行咗2000亿人民币嘅中期借贷便利啦，即系 MLF 操作啦，咁同埋咧都调低咗 MLF 咧中标利率嘅。咁呢一个消息咧就带动咗咧中港股市做好啦。咁寻日咧恒指咧都一度咧上翻去咧28,000呢个重要嘅心理关口噶。咁恒指咧都连续咧4日咧企稳起咧俗称牛熊分界线嘅250天之上咧，咁同埋咧都顺利回补翻咧之前1月29日咧呢个下跌裂口啊，咁但系咧投资者咧都唔好话真系太过亢奋住啦。咁头先阿 O 都讲咗啦，其实而家咧内地咧好多工厂其实都未完全复工啦，咁对后市嚟讲咧都系有一个比较大啲嘅隐忧嘅。咁而家虽然都憧憬住咧中央可能会唔会就住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咧推一啲措施出嚟啦，咁但系睇翻而家目前嘅情况咧，其实今年第一季同埋第二季嘅 GDP 以至其他嘅经济数据咧，其实预计到咧，其实都麻麻地嘅，对实体经济嚟讲咧，都有一定嘅负面影响喺度啦。咁所以恒指走势上咧，预计咧喺28,000 至到28,300点左右呢、這个区间咧，其实仍然咧都有一个比较大啲嘅阻力啦。咁所以可能讲紧嚟紧呢几个交易啊，或者呢一个礼拜咧，其实都继续咧可能系属于一个反复波动嘅形态咯。 嗯，咁啊，今日抽只汇控出嚟讲下啦。咁啊，呢一只股份好似今次业绩咧，大家都唔系太期待，希望佢保保守守顺利过关，有稳定派息就 OK 咯。Chewy， 你系咪咁睇啊？ 系啊，汇丰咧今日咧就公布全年业绩啦，咁大家预计咗咧上年第四季度咧个列账税前利润咧可能咧有机会都出现一个跌幅啦，咁全年计咧可能咧就算有一个升幅咧都属于一个比较低数字嘅低单位嘅增幅啦，咁反而咧市场焦点咧反而落翻起咧喺业绩公布嘅时候咧会唔会同时咧公布一啲重大嘅重组业绩业务方面啊，或者有冇机会可能就业务嗰方面有一啲出售嘅情况啦，咁同埋咧另外一个关注点咧，相信咧就系睇翻个回购金额，因为好多次咧过往嘅时候咧都喺业绩嘅时候同样有公布啦，咁呢方面咧可能咧对个股价方面咧有一啲支持啦，咁睇翻汇控今年咧其实个经营环境咧相对嚟讲都继续面对好多挑战噶啦，咁股价上面咧都好难有一个比较好啲嘅表现啦，咁但系始终集团咧胜在咧都系派息稳定啦，每年都派四次息左右啦，咁而家息率嚟讲咧就6.7%左右嘅，咁如果憧憬住今年咧真系继续有呢个回购行动嘅话咧，咁对个股价真系有一个支持作用啦，咁所以如果真系息率去翻7%以上啊，咁呢一啲水平嘅吸纳嘅话咧，咁相对嚟讲咧个风险就唔系太大咯。 嗯，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倾过。嗯，拜拜 ，Chewy。 唔该晒，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同心抗疫 #有华梅姐，华梅姐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好小白，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啊，华梅又嚟啦，今日呢想问阿欧同阿小白，你哋有冇经常洗手啊？ 梗系有啦。 点解啊？阿欧 要注重个人卫生咯，同埋即系真系好紧要噶嘛呢一件事。 系好啦，咁小白 系 有冇护手啊？ 护手我真系冇、啊，俾你插 咗。唔系护其手啊，系护手啊。 我通常啲酒精搓手搓完之后就算噶啦。 系呢？ 系啊。 你老婆有冇投诉你对手鞋湿湿啊？ 唉、哎，佢都唔拖啦，而家饮个鞋都。 嗱，你啲屋企嘢咧，唔好讲说话，唔需要讲出嚟，我都只系问有同冇啫。 分享一下啫，经验分享啫，系啦。 经验你有咩经验啊？ 唔系，即系用完酒精搓手液。可能隻手鞋濕濕就有呢個咁嘅經驗。 我想講咧，就係呢個問題啊。經常洗手喺呢一輪咧，大家都會做啦。又或者係酒精搓手液也好，或者係用呢個嘅番鹼啊、鹼液洗手都好。但係咧，多咗朋友話咧，發現對手咧鞋濕濕啊，尤其是如果係本身啦，好似我啲肌膚咁幼嫩嗰啲啦，係屬於啲好容易敏感嗰啲啦，咁就更加要咧喺洗手嘅同時咧，記得要护手、哦，知唔知道啊？吓、 哦，嗱， 咁我哋咧，当然啦，洗手咧就系、特别咧，经常要做啦。咁但系咧，洗完手之后咧，都可以咧，就系搽翻啲嘢嚟到咧去润翻噶。譬如啦。有啲嘅护手嘅moisturizer 嗰啲护手霜啊。是的，保湿啊，咁呢就可以帮助你呢唔使咁乾燥，呢啲要做唔懒得㗎。咁同时如果係男士驚话呢查到啊好似好大阵味啊，咁其实坊间都有一啲呢就係无味嘅，亦都好中性嘅护手霜可以呢帮助大家㗎吓，记住啦。 知道话梅姐。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疫洗手唔护手，病菌同你老公都会走啊！ 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啦，所有车辆咧喺荔枝角度就要右转入大南西街，不能够直去美孚方向。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发祥街噶，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过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是挤塞，龙尾就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上斜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Scandal 的全新作品《阿米达古茨画鬼脚》，填词有他们的 Lina， 作曲编曲有妈咪，他们由以前的演绎乐队转型成为创作型，改变了的还有他们的歌曲风格。在2月10日推出了他们全新的创作大碟 Kiss from the Darkness， 扬言6月更加会来到香港和我们乐迷见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candal《阿米达古茨画鬼脚》。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Scandal， 阿美德古茨画鬼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9:08嘅时间啦，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同埋阿 O 喺度。 早晨啊，咁各位晨光听众，星期二嘅早上啊吓，咁啊，呢个时间当然咧要聚焦下睇下啲叫做医学嘅资讯啦。 哦，又话小明喺电话侧边啊，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今日天气出面好靓咧， 系嘛，好靓啊， 好靓好靓， 我就睇唔到啦，你就欣赏暖啦，我净系知道而家出面咧，天文台话俾我哋知道13度啦，嗱，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信号，呢、這个天气咧都比较上容易系咳啊个喉咙干系嘛，李医生？ 系啊，冇错啊，呢排啲天气咧，其实一冻咧就所有啲鼻敏感啊、喉咙唔舒服啊、咳啊、都会多，但系。因为好多人都未需要上班住啊，喺屋企做嘢，小朋友喺屋企咧，所以大家交叉传染啊，病嘅机会啊系少咗啲噶。咁所以话咧，都系最紧要系大家小心啊，健康啊咁样。咁啊，讲起呢样嘢咧，嗱，我哋知道喺内地啦，好多咧就系依所谓工厂咧都开始复工噶啦。咁啊，但系原来咧，譬如喺浙江省啊咁样咧。譬如外地民工一翻到佢做嘢嗰个城市咧，第一件事咧就系嗰个老板要搵架专车去接佢哋、接完佢哋咧就翻去工厂嘅宿舍咧，喺嗰度隔离， 系宿舍嗰度隔离， 系啊，完全啊，即系个老板要安排啊，送饭啊，乜嘢，佢哋要隔离， 即系又系出外隔离两个星期咁样啦， 又系一样嘅，原来系咁样做法嘅，咁、所以你话啲老细啊，老实讲个皮咧就重好多嘅，又冇生产力， 又要照顾佢， 系啊，呢样嘢系唔系容易做嘅、但系呢个系国策、每一个省市咧差唔多都系咁做，咁、所以话咧，我哋睇到中国，我哋祖国咧。内地咧系有一排挨嘅，大家一齐啊，即系唔容易啊呢个。 所以话如果你影响经济咯，又 系啊，尤其你个工厂越大咧，你又越辛苦。 哦，系啊， 冇办法噶啦，都系咁样。咁、但系你话使唔使咁惊咧？我好多时候咧觉得而家咧就系个个都好惊。但系如果你话因为呢个病嘅死亡率，你系咪真系好多咧？其实喺好多嘢，特别你话老人家咧跌亲。死亡、心脏病死亡啊，呢、這个所谓交通意外死亡咧嘅数字咧远高过呢一个。你睇下，譬如外国咁样流感死亡嘅数字多好多嘅，系死就一定会有啲不幸噶啦。但系个问题唔使话惊到你一出街冇戴口罩，你又死啦死啦，我死啦咁样，绝对唔系呢一回事嘅。嗱，好简单，譬如你话跌亲个头。咁啊，跌亲个头咧，我哋话好多时候啊，你哋唔需要咁惊，我去照 X 光啦，照 X 光系冇用嘅，因为照 X 光咧，你只会睇到头骨有冇裂， 系。 咁但系咧，我哋最惊入边有冇出血， 系，即系个脑入边啦， 系啦。咁啊，我哋有一个咧好大嘅研究，就系叫做呢个所谓个 Crash 3。呢、个好多人都知噶，佢系有成萬个咁嘅一萬人要参加呢个研究，系电即系撞亲个头，我哋点依法咧？诸如此类咧、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好常用嘅药，叫做叫做 transamine， 系 全明酸， 全明酸 系全明酸呢样嘢， 系 咁佢令到啲血咧凝固嘅。唔好咁易流血㗎、 啊。即係佢咪咁听好似有啲似血小板嗰啲咁样嘅嘢喎。 佢令到佢哋呢即係所有嗰啲血液快冇咁快散开。好啦，咁我哋最常用嘅譬如喺妇科啊经血嚟得多啊咁样呢，咁有俾呢啲佢食啊，又或者有啲痔疮流得好多啊咁样又俾佢食下。咁撞亲个头，咁头有冇用呢？佢入面流血，我哋俾呢啲药佢，呢、這个全明酸咧可以系口服，可以系针药打入去嘅。咁喺呢一个咁大型嘅研究咧，发觉如果你喺三小时内， 三个钟之内， 嗱就俾呢样药佢，无论你食啊或者打针咧、都令到佢死亡率嗱撞亲个头嘅死亡率少。 系哦，哇！佢一少咧，就要睇埋少咗几多啦。有阵时你都明白啦，即系有阵时撞亲啊，或者系譬如即系难听啲讲车祸嘅时候咧，撞亲下个头咧，其实呢个真系命脉嚟嘅。如果能够喺咁短嘅时间之内有药物咧去到辅助到嘅话咧，可能对我哋嗰个帮助咧系真系可以多好多喎，系咪医生？ 系啊，同埋 冇错啦，冇错啦。但主要呢个病咧，呢、這个药咧。 就唔贵嘅， 嗯， 唔贵嘅，好易有嘅。咁如果系一个咁易有嘅、咁易攞到嘅又唔贵嘅药，如果你系尽快俾呢只药咧，咁即系撞亲个头，减少死亡率非常好嘅。 嗯， 仲有咧，佢做咗好咗之后咧，佢就唔冇乜嘢话啊，我哋出完血啦个头。对人痴痴呆呆啊， 即系冇乜副作用， 冇啊，冇乜嘢，即系嗰个效果非常好嘅。咁所以咧，而家开始咧就有喺呢个急救方面啊，咁开始越嚟越多人应该咧就用呢啲全明酸呢啲咁嘅药。咁、 嗯、 啊，一个药咧唔系净系一个用法嘅、 嗯， 原来咧佢系可以退黑除斑嗰啲啊，有美白作用。 唔系啊嘛，呢只药仲可以我嚟美颜添啊！ 系啊，所以呢只即系一药咧多用。 系，哇！你点估到咧？即系你一只药咧，能够咧就系、是、啊，可以咧就系、是、除咗就系帮助到啲人咧，就系、是、叫做受伤意外嘅时候咧，仲可以我嚟美牙。好彩李医生咧同我哋介绍咗啫吓。 冇错啦，好啦，咁啊，但系讲真呢、這个，我哋讲呢个所谓个脑方面咧，嗱，其中一样嘢呢排咧，你会喺好多时候电视画面见到武汉肺炎嗰度咧，佢、 嗯、 哋。攞住个即系见到画面个医生指之下咧，佢哋唔系指肺嘅片嘅，唔系普通 X 光， 嗯， 做电脑扫描， 嗯， 嗱呢几年咧喺内地好多时你发觉咧一二三排队又去做电脑扫描照肺嘅，嗱、 啊， 因为点解咧电脑扫描咧系会睇得清楚个呢、這个所谓肺 X 光啊，但系咧我哋几时都话喂佢多啲辐射喎、 啊。 值唔值得啊？些少咳就咁样啊，咁咧嗱，呢啲咧又喺度争拗啦。喺呢啲时势，会唔会佢哋做需真系需要照呢啲咧？因为现场喺佢哋嘅实况咧，可能要需要。嗱、 嗯， 我哋唔讲呢样嘢，咁点解我讲呢样嘢咧？譬如啊，有啲人突然间呀死啦，今朝早好似右手唔系点喐得啊，喂、 嗯 啊，我系咪中风啊？咁样 有啲麻痹咁样， 有啲麻痹得好犀利啊！咁啊睇医生，咁啊医生，我哋通常嘅检查咧冇事、啊， 吓、 嗯啊、应该唔系啩？你又啊都系卅零四十岁，系、啊、冇事啩、啊？咁样， 嗯、 但系咧有研究啦，佢就发觉咧，好你有少少嘅轻微嘅脑嘅问题咧。 啊 我哋同你再做研究，做呢个磁力共振。 我成日咧都好担心咧，就譬如可能我朝头早觉得只右手臂，咁但系我去睇医生啦，咁啊问医生嘅时候咧，医生去 check 啦 ，check 嘅时候咧就通常都会话冇事，啲病咧好似系惊医生会走嚟走去咁样。 嗯，嗱、那个问题咧就系呢一个嘢啦，咁啊做有一个研究啦吓，咁、呢个研究咧就大概1000个病人喺加拿大做嘅、 嗯， 加拿大、澳洲。同埋南斯拉夫呢三个地方一起做，咁、我哋发觉如果你有啲轻微嘅，好似又唔系好紧要啊，好短暂嘅某部分嘅脑，好似脑神经有事嘅话咧，做呢个磁力共振咧，七个有一个就发觉系有缺血性嘅中风。 缺血性中风啊？ 系啊，即系啲血管有啲事，有啲塞啊嗰啲咁样，即系话好轻微，但系咧。验即系检查咧，就唔觉得似有乜事， 啊、 但系做电脑扫描发觉有事啦。 哦，即系个检测方法系可以揾到。 系、 哦、 啊，系咧检测方法咁啊，但系你系咪即系有咁多嘅资源、咁多嘅时间去做呢、這个个个去做磁力共振咧、 嗯？ 如果你好轻微嘅话，你又点样处理？系咪等佢自己好翻咧？咁、 嗯、 所以话做咗呢、這个。研究呢个之后呢咁发觉有三个做一即係譬如有三个病人我话你冇事嘅做完之后呢有一个要更正。 哎呀係呀。 係呀咁好多人惊我呢样嘢。 惊呀惊呀係呀。 係呀、 病嘅嘢我估唔会自己好返㗎嘛医生。 哎咁样啦每个人时佢慢慢係好 少 嘅缺血性佢通咗啦第二条呢个血管走通佢咁就冇事啦。咁、但係呢呢、这个压力咧，对、个病人会好大嘅。 哎呀， 咁啊，唔系咪？咦，咁、我咪即系差唔多每年都要做啊？啊，一有事要做啊？嗱，呢样嘢咧就相当痛苦嘅。 嗯， 好啦，咁啊，但系呢个痛苦咧都系小事，我惊会唔会生 cancer？ 呢个仲惊， 仲惊系啊， 系啦。喺普通我哋以前都讲过咧，就譬如你话啊，我有事啦，我普查啦。喂，医生，我想验下我有冇 cancer， 验血验唔验到噶？嗱，喺普通嚟讲咧，呢啲咧 就唔係咁容易話驗到嘅驗血嘅。譬如你有普通嘅所謂血小板啊、血常規啊呢啲咧，都係唔係太有用，唔可以話係一驗咗之後你就有你就冇。但當然有啲嘅癌症咧，你就可以話咦，好似有啲問題，你要繼續再驗其他嘢喎。 嗯， 好啦，但係真正嘅我哋所謂 cancer marker 點樣睇到係唔係有癌症嘅咧？就男性嚟講咧，有一樣嘢就叫 PSA 啦，這個前列腺癌嗰啲抗原啦。嗱，前列腺抗原咧，呢、這個係爭拗咗好耐嘅。但係呢個咧，譬如你喺即係喺普通診所普通科醫生咧，佢就可以驗一驗呢個 PSA。但當然，如果佢個 PSA 咧係大過十嘅話咧，好高噶啦，咁呢个你好有机会咧，要继续跟进系咪前列腺癌嘅。譬如你系大概四系六度咧，大概就18%度啊，10-18%度啊嗰啲咁样。咁所以话要睇一个咧，譬如男性嘅癌指数咧 ，PSA 咧就可以做一做。 啊， 当然唔系绝对啦。喺女性嚟讲咧，有啲癌症系好难睇到嘅，譬如卵巢癌。有个 CA125 呢，这个亦都系值得做嘅、年纪较大啊，开始发觉咦有啲唔妥啊，有经血啊，有肚痛啊咁样、如果你系真系有啲咁样肚唔舒服嘅病征呢、你个医生系可以帮你做呢个 CA125， 即系一个男一个女呢两样嘢呢系较为是准成的咁多嘅，咁当然要有其他嘅血液测试啊，我谂我哋嘅团队啊，系医学界研究咧，系非常之努力，睇睇可唔可以有啲嘢及早预测到，然后咧尽早医治，咁样呢样咧系最好嘅。 明白晒，不过头先咧嗱，李医生都讲咗好多咧，譬如检测嘅方法啦，其实每一年我哋都去做个身体检查嘅时候，系咪乜嘢嘅检测我哋都做晒就叫做最安心？ 搞唔搞到咧？咁样？ 当然唔得啦，当然唔得嗱，因为你冇可能做得晒咁多嘢嘅，系嘛？咁你咪每年都要做磁力共振啦，每年都要睇呢个肠镜，唔需要嘅呢样嘢，系最紧要咧。你觉得有咩唔妥就尽早睇医生，医生喺普通嘅验嘢方面咧，睇下闻到有咩嘢味道，系有乜嘢，但系有啲系好难知嘅，即系好似胰脏癌咁样，真系好难好难，唔系咁容易先揾到。但系好多时候好不幸咧，胰脏癌咧一有你揾到，咦有事咯，多数已经系好末期，已经走散嘅、所以话咧，即系喺医学界咧。真係好多挑戰，係咪？尤其而家呢個COVID-19 咧，已經係相當大嘅挑戰啦。咁、所以啊，其實咧最緊要咧係自身安全，包括你家居安全、交通安全，反而呢啲咧係最可以做得到。是可以減低很多人的病啊，很多人的傷亡的。 仲有頭先，正如李醫生所講，保持樂觀都好緊要啊，係嘛？ 啊，好緊要噶！如果唔係，世界太灰啊， 好 唔好咁灰？ 明白曬，聽多啲晨光第一線啦，會樂觀啲、開心啲嘅。 唔該曬李醫生，好，拜拜， 拜拜。 拜 拜 沙滩结伴去吧，自制 世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我亦有难关，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从都不会害怕。爱着谁没有其他，从这刻分你代价，无限期到家，分针停下，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恋爱足人还是太慢？ 首歌曲嚟自姜涛，一天多一点，正如医生所讲，一天多一点嘅最紧就系健康同埋多一点嘅乐观，咁啊最好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追踪啊罗启新喺度啦，早晨 早晨， 喂早晨早晨，哇今日咧就大家可以咧八点钟啊睇下电视啊， 系有咩好嘢？ 尤其是咧，即係好多朋友咧，平時唔得人睇電視嘅，翻到屋企咧，咁咪睇下電視。咁啊，八點鐘咧有4:31啦。咁但係其實咧，4:31裏邊咧有兩個嘉賓咧就接受訪問啦。咁但係喺4:30咧就有 Facebook Live 啦，4:31咧就現場直播。咁啊，成員有邊兩個咧？咁啊，第一個咧就係田北辰啊，咁大家知道係邊個啦？ 係知道， 立法會議員。第二個咧張俊傑喎。有冇印象咧？啊！佢就係一個餐廳老闆嚟嘅。咁今日講嘅嘢咧，就係有啲良心營商啦。咁你知咧，有啲人就即係代價而沽啊，囤積居奇啊，咁樣係咁樣托高啲價嚟買啦。咁有良心營商咧，就係抗疫自救喎、啊。有啲乜嘢驅使咧？啲商人咧挺身而出，為市民撲口罩嘅咧？ 正義感咯，可能係。 係啊。咁但係同時有啲餐廳又表示咧唔招呼內地客，咁大家點睇咧？咁樣咁、所以咧就阿田北辰咧就會同呢一位咧餐廳老闆張俊傑咧，大家就喺呢個 Facebook Live 裏面傾下偈，咁然之後咧晚上八點咧就會出現喺呢一個4:31噶啦。 都幾多嘢聽啊！咁啊聽下大家嘅意見啊，咁自己又可以諗下自己 嘅部署。你知 Facebook Live 有時有啲嘢你edit 咗睇唔到噶嘛？ 係啊， 係啦， 想睇自己把握機會啊！ 去到八點半咧，就係、是、大家就要睇下啦。尤其是小白啊，又嚟啊， 點啊？ 咁要預防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啊。 係， 你嗰個名改得太，香港人唔係好識讀啊。嗱，咩 Covid 啊？ 係啊 ，Covid 係咁上下啦。係，我驚我讀咗朱古力名啊。 Covid-19咁樣。咁咧就要預防咧。咁啊，好多家長咧教小朋友戴口罩啊，勤洗手啊，仲要做啲乜嘢咧？本身咧係一個插畫師嘅家長利用咗本身嗰、那個。畫畫嗰個技巧咧，就教小朋友認識劇認知呢個疫情啊。 哦，用插畫認識。 咁啊，小白你會教佢哋啲乜嘢啊？ 我教佢哋自己跑多啲步啊，增強呢個抵抗力嘅而家。 係啊， 係啊。 咁、有冇同你嘅技能有關㗎？ 技能我咪教下佢跑山技巧。 哦，系，或者教佢喺屋企做节目啦，做俾你听咯。 啊，又得喎，到时录完之后分埋俾听众一齐听啊。 系咯，咁你又可以做少啲嘢啦。 啊，咁又唔系。 咁而呢个小学咧喺呢个停学期间推出网上平台，

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4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1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6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百威亚太24.4升4.5，腾讯控股413蚊跌3.6，中国平安90.95跌7.5，美团点评100.2跌1.3，中国人寿19.36跌1.2，阿里巴巴215.4跌2蚊，信宇光学科技128.6跌5.4，华夏沪深346蚊跌1毫，融创中国43.5跌1.45，工商银行5.52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82，澳元0.669，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6.987，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点，跌233点。港金现价报14,70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5.87美元，卖出1,58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荔枝角道嘅爆水管啦，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所有车辆啦，喺荔枝角道咧就要右转去大南西街，不能够直去美孚方向啦。咁而家荔枝角道来回方向啊，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重复多次封路位置啦，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由于爆水管需要全线封闭啦，车辆咧而家就喺荔枝角道不能够直去美孚，就要右转入去大南西街。咁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喺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啦，火炭路去翻桂地街方向，近住重头下路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马演艺体艺马会，龙尾排到去马会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来回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享乐时代。 早晨。9:38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 早晨啊，哇，请埋彭爷爷出嚟同我哋讲下享乐时代先啊，彭爷早晨， 早晨啊，彭爷爷， 喂，有冇回音啊？ 冇回音，放心， 系靓声 系嘛， 系 冇回音，系 系系，如果有回音啊，叫啲下人咧删细啲收音机 啊，而家 OK， 好靓啊把声， 哎呀，好挂住你哋啊， 哎呀，我都系啊，好想见下你啊， 咩样啊？有冇瘦到啊？你 瘦晒啦，有冇咁 小白 lift 晒啦个面猪仔， 哎呀，啲头发就有冇长到啊？ 系啊，长咗， 少咗啊啲头发， 哎呀，少咗又， 系啊，系啊，真系惨啊，嗱，有冇啊？今日享乐。是不是介绍生发产品啊？ 嗰啲、哎、你揾阿坤哥啊， 系咪坤哥系咪？ 你揾我冇用噶，系啦、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个咧逆市奇葩。 逆市咩嚟嘅？ 系啦，嗱，我想话啦，依家呢啲咁样嘅疫情底下，香港地，大家戴晒口罩，即系笑容都欠奉咁样。你而家见亲啊，喺街头巷尾啊，一有人聚集或者系排队啊，你啊想必然系做啲咩啊？ 买口罩咯，搓手液啦，呢啲啦。 系啦，呢排又厕纸啦， 系排埋厕纸，系啊。 早排又米啊，咁样啦，系咪？ 冇错。 好啦。咁你都見到有人排隊咧，你梗係喺度諗啊，嗰度啲人又排買廁紙啊，又排買口罩啊，就係咁樣。 嚇！ 但係咧，近呢呢個星期咧，我發現咧，原來我都錯了。 啊、 原來喺呢個市面上邊，仲有人排隊咧，係等食嘢喎。 哦， 系，竟然系啊！当你仲以为咧去亲啲食肆啊、酒楼啊嗰啲，诶，使乜等位啊？使乜等位或者使乜预约攞台啊？你随时行入去一间 walk in 啊，都冇生意啊，实有位噶啦咁，冇错，绝大部分咧都系咁。 嗯， 但系仍然个别咧，我发现咧有呢个嘅逆市奇葩、啊， 竟然咁厉害 咧、啊！嗱、我包括咧见到咧，就喺呢、這个奥运站附近有个商场咧， 嗯， 就有一档应该系新开嘅，系卖嗰啲咩 cinnamon 嘅蛋糕， 系啊，美国开过嚟噶嗰间嘢，系啊，肉桂味嗰间嘢嘛， 真系以为咧系排队买厕纸啊， 系啊， 原来佢唔系， 肉桂味嘅 条龙咧，佢 set 咗条龙咧喺呢个嘅超级市场外面， 系啊， 但原来系排队系隔几个铺位嘅一间蛋糕铺啊， 我闻说咧嗰间嘢嗰啲肉桂味咧系过几个铺位都闻得到嘅，而且咧 你话过期啊？ 唔系啊，过几个铺位都闻得到，所以咧嗰啲肉桂控啊，即系有啲朋友好中意食肉桂噶嘛，咁又要排队买咯。你睇到嘅时候有冇都心动排队啊？ 我冇啊，因为我本人咧对肉桂系零兴趣嘅、 哎。我都系啊，所以我掂行掂过啊，就系见到之后就、 所以我就好好奇，都咁多人排队，哎呀，原来系排队买嗰个咁嘅新开嘅肉桂饼咁样啊、嗯。哦，来佬嘅，唔怪之得啦。嗱，咁啊一个奇葩啦， 系、 第二个奇葩咧，就喺呢个嘅旺角啊，正宗旺角市中心， 系 经常咧有条人龙咧，就喺一间日式嘅牛肉饭店，咖喱牛肉饭店外边嘅、哦，又系奇嘅，嗰间嘢仲要话系24小时嘅添开，但系我真系经常行过咧，都总系见有一个 L 型嘅人龙咧，就排咗喺佢门口外边、 啊。我系冇见过，但我有几次落过旺角咧，其实我都想试下。 是不是奇啊？ 我真系冇见过咧，系冇人排队噶。我系啊，我次次都赶时间，次次都食唔到咯。所以 好好奇啊，你24小时噶啦，已经开，点解仲可以排队嘅咧？咁犀利嘅咧？ 系啦， 仲要系几个礼拜咧？即系久唔久你行过去咧，经过咧都仲系见到嘅。即系佢唔系话新屎坑喎吓。即系好奇怪嗱，咁呢个又系人哋叻啦，人哋做生意做得叻啦，咁又另一个逆市奇葩咯噃， 系第二 啦，第三个逆市奇葩，我最近又见到啊，就系咧又系谂住咧即系行入去求其一间食肆咧，去啲商场度食嘢啦，咁啊谂住总有位啩咁，啊点知行到去呢个九龙湾嗰个商场咧？见到有一间餐厅竟然有人排长龙、哦， 食咩菜？ 蛇饼、哦， 食咩菜咁巴闭啊？ 佢系一间咧 呢、這個英文字母嘅餐廳，但呢個英文字母咧，向來佢出名咧就係、是、賣衫啦，而家係開埋呢個 cafe 啦。咁、其實咧係早幾年前開始咧，我諗三年到啦，就已經喺香港唔同嘅地區咧，原來呢個品牌咧已經開設咗咧啲類似係日式西餐廳嘅 cafe。咁就譬如喺荃灣啊，將軍澳啊。喺呢個嘅沙田啊，最近咧最新咧，而家第七間鋪原來係就喺呢、這個九龍灣一個大型商場裏面開，哇！真係有人排隊喎，打曬蛇餅喎、啊，咁、呢間嘢咧。就係、是、賣日系啦，即係嗰個其實我覺得咧，佢雖然啲餅咧好靚啦，即係主要佢係食呢個啲輕食嘅所謂，係啦，咁唔係好 heavy 嗰啲，佢係啲輕食，同埋係以cafe 形式咁樣，咁、又有啲甜品啦、餅食咧就最殺食啦，啲、OL 啊、啲少女咧就最中意又開啱嚟攞嚟打卡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食啲日式西餐咁樣嘅，咁我覺得咧，大家咁中意去排隊排呢一間鋪頭咧，相信咧就係俾佢嗰個嘅氣氛個型格咧吸引就多過真係係咪啲食物好好食咧咁，咁確係嘅，裏邊咧嗰個風格係好日系嘅，好文青，亦都好簡約，即係好多。木製嘅家具啊，啲台台等等啊，成個氣氛啊，咁係好中產嘅，係啦。咁所以咧就見得到咧喺九龍灣嗰、那個分店咧可能又係比較係新啦、 啊。 咁所以咧排隊嗰個蛇餅咧都係啲後生仔女嚟嘅。 係新啊嘛，咁係啦，梗係要去一去啦。 係、可能都唔使翻學咧，近排都真係啲 係咯， 學生哥都要供出嚟啊，即係約會一下咁樣係咪？食下嘢啊，係啊，要拍下拖啊咁樣。 咁係嘅，我依家唯一咧。或者唯二咧，唔戴口罩嘅地方咧，可以肆無忌憚咁樣唔戴口罩的地方，除咗自己屋企咧，就係、是、餐廳， 就係、是、食肆。因為你戴住口罩，你食唔到嘢啊嘛，跟住就可以放下少少嘅口罩咁樣。 係啦，即係完全係唔防範嘅，係嘛？喺食肆當中，咁其實呢一間咧英文字嘅名稱嘅日式西餐廳咧，我係幫襯過嘅。 喺、味道如何啊？ 但係我係幫襯過佢喺沙田嗰間分店。佢、沙田嗰間分店咧我上網再 check 翻，其實咧人家咧都有啲心思嘅，因為佢而家開埋九龍灣呢間咧七間分店啦。其實佢都各自咧俾個名號佢，或者有一個好似副題咁嘅。咁、沙田嗰間咧，佢咧就係俾一個咧呢一、這個叫做温室啊，係啦，温室呢個名稱作為佢嘅副題嘅。咁點樣温室法咧？因為佢咧喺沙田嗰間咧，佢就除咗有室內嘅餐廳咧，亦都有一個咧係室外嘅，即係你可以喺外邊坐嘅，好似花園咁樣嘅平台咧，就俾你喺嗰度咧可以嘆翻杯咖啡咁嘅。咁呢一個本身咧，我就去嗰次咧就咁啱係下午茶時段嚟嘅。當其時我記得咧都係有人排隊嘅，但係咧原來有一個巧妙就係、是，如果你係想坐出邊。你坐喺出面的意思呢，即是你选择外卖带走，咁、你就可以呢唔使排队啦。 哦。 係啦，咁所以嗰次呢我就唔使排队呢，咁就哦好啊，咁咪买走囉。咁 咪坐公园食囉嗰次。 但係其实个 feel 係好啲㗎。係。係啊，佢即係有啲太阳散啊咁呢。咁、你係坐喺嗰个平台嗰度，虽然佢唔係有花有草啊、但係嗰个平台都几阔落嘅。 真係外国 feel 喎呢个。 係啦，同埋即係比较悠闲囉、即係如果你喺假日嘅时间下、又想，因为佢又唔会话好密質質嘅，啲人坐到，咁咪啱晒而家咁咯，系咪？哎呀，讲咗添，即系啱晒现在咁啦，系咪？ 唔紧要嘅，唔觉嘅，唔觉嘅， 唔觉嘅， 懒系此地无银咁样。好啦，嗱咁咧，咁嗰次咧，我咧就记得咧，佢其实呢一间嘅日式西餐厅咧。佢主打咧就係、一啲嘅甜品啊，同埋佢嘅咖啡啦。咁、當次咧，我係有嗌到佢其中有一個招牌嘅甜食嘅，係叫咧流心抹 查吐司， 系 系啦。咁佢咧个卖相咧睇个样咧系好吸引嘅，即系一个咧好似四方形好厚叠叠嘅一嚿大方包，不过佢就即系toast 咗佢啦，咁然之后中间咧，你嚟到嘅时候咧，你切开中间咧，佢就流啲酱， 哇，谂起都甜啊！ 系啦，咁个卖相非常吸引啦，咁啊，哎好啊，叫呢个啦下午茶啊嘛，然之后再整杯咖啡咁样啦，好啦，咁啊嚟到佢食嘅时候咧。 哦，做咩点不知啊？ 佢唔流啊？ 应该影相靓咯，系咪啊？ 影相梗系靓啦， 影相靓咯。 我想话咧，佢呢一个嘅设计咧，佢里边就会好食啦，即系个皮咧，佢 toast 咗之后咧，嗰、那个皮咧其实系鞋嘅，系、比较鞋。咁所以最后咧，其实我自己本人嗰次食的经验咧。就是最终我其实就是刮晒里面的面包同埋嗰啲流心嗰啲酱咧食晒，咁个皮其实就唔想食嘅外面嗰层。 你食到好似刮沙咁样喎。 系啦，即系好似咧，你挖剩一个 壳咁样咯， 系一个壳喺度， 即 系 食牛油果咁样，好似反而个感觉咁样就一挖，即系刮刮刮刮刮，系啊。 所以呢一个吐司咧，佢如果佢标榜系比较即系自家创作嘅，兼且系招牌菜咧，咁就一本半啦。我自己嘅经验就吓，咁但系咧以呢一个品牌，如果咧你想去当系去朝拜一下。哇！咁多人排隊啊，我都想去感受一下嘅話咧，咁你可以選擇咧，佢有咁多唔同嘅分店啊。不過我就覺得沙田嗰個都算唔錯嘅，因為佢你可以唔使，你可以選擇唔排隊啊嘛。你唔排隊，你係攞走嘅話咧，你就自己擺喺嗰個去外出嘅平台嗰度咧，又可以夠空曠，唔使喺密閉空間嗰度。而家呢一個環境係比較適合一啲啦嚇，不過都唔平嘅呢間嘢嚇， 文青下咯一兩次， 係啊，都啲中上以上嘅價錢嘅啦 嚇。好啦，多謝彭爺今日嘅享樂時代嘅分享啊！好啦，咁啊快啲見到面啦，我哋 夠啦， 係啊， 有機會我都試下嗰個刮沙包先。 係啊，好啦， 我頭扮聽眾打嚟啊， 唔該曬，拜拜。讲完食嘢，听下木村拓哉先 ，We Chef 啊，呢首歌叫做 One and Only。穿學咗嘅作品啊，名字叫做 One and Only。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53，电话旁边有黎先生。 早晨，黎生。 早晨。 你好啊，黎先生。今日打咗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是啦，因为咁我个女呢就琴日满月。 哦，恭喜晒黎生。 咩女女叫咩名字啊？ 我女女叫千千。 千千係呀，佢听唔到㗎啦，不过都讲㗎，千千生日快乐，满月快乐，唔係生日啦，满月快乐，係啦。 是啦，咁打上嚟呢最主要都係想多谢返我太太啦。 嗯。 係啦，因为佢生出嚟嗰时呢其实我喺佢隔篱啫。係呀，咁见到佢呢就嗌晒救命咁样点嚟点去。 嗯。 係呀， 辛苦 啊，係呀。係呀，个心都噏埋呀。 係、嗯、不过又见到阿千千出世嘅时候呢又好开心係咪呀？ 係呀，即係人哋话呢咁见到阿 B 出世嗰一刻呢就会感动到想喊嘅。但係呢反而我係见到我太太生得咁辛苦嗰时呢就喊囉想。 哦。太太依家系咪身边啊，我想问黎生。 佢喺房度。 喺房度。咁佢听唔听到呢段说话㗎，我想问。 佢听緊㗎。 即係听緊，即係大家好似隔住个墙壁咁样，跟住佢又听緊，跟住呢你又好似唔係好好意思。你又要病埋喺间屋嘅另一边同我哋呢两个倾电话咁係咪。 係呀，仲要最主要系个女瞓緊觉。係呀。 唔紧要啦，瞓緊觉呢但都隔住啲电波啊，都感觉得到黎太而家笑緊啊，你知唔知啊，阴阴咗。哇，甜到呢。 咁啊俾段独白嘅时间你同太太讲下一啲感谢嘅说话。 表心 迹 啊， 咁 快啲。 係啊，至于呢段日子呢都辛苦晒太太，因为女人太坚强啦，母亲都好伟大，咁未来嘅日子我都会将佢哋照顾到好好，亦都希望我哋嘅小公主成为健康快乐善良嘅人。多谢太太同埋多谢爱母。 嗯，会唔会追多个王子公主啊？ 呢啲等佢大嗰啲先啦。 好好好， 今个早上呢揀咗陈奕迅一首好 sweet 嘅歌，叫每一个明天咁样。 係啦，因为希望大家结伴创将来未来嘅道路，你我不分彼此，有风有浪都不舍不弃嘅。 哇， 每一个明天都送俾大家啦。 好，咁背咗歌词做足功课，我哋系时候听下歌啦。黎生黎太送晒俾你哋啦，好冇啊，同埋你嘅小公主千千。 好，多谢晒。 拜拜。 拜拜。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梦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己，没让天官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连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偏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 注定了不起，若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并没被放，这是神因你。天有我的爱人，这日明天一世把他宠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奈。感 嚟自陈奕迅 Eason 嘅每一个明天啦，咁啊一首好 sweet 嘅作品啦，送晒俾咧，哇要照顾身边人嘅你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咯，咁拜拜。